日前在汽车爆炸中丧生的女杜金娜，数以百计人士出席。杜金形容个女是为国捐躯。杜金娜是俄罗斯著名传媒工作者，俄罗斯当局说她的座驾车底被人设置了可遥控引爆的装置，又公布疑犯是一个乌克兰公民，指控乌克兰特工部门是幕后黑手。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较早时说对涉案组织和人士绝不留情，乌克兰否认涉事，质疑可能是莫斯科为怪罪基辅而发动的虚假信息战。官员形容事件不是乌克兰的做事方式，乌克兰的年轻男女有更加重要的任务。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马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470公里，即是北纬 19.3 度、东经 117.4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增强。过去几个钟，马鞍稳定地靠近珠江口一带。天文台会在今日中午12点至下午2点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和马鞍相关的外围雨带会在今日稍后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入夜之后，本港风势将会迅速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在晚上6点至9点之间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今晚有大浪和巨浪，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马鞍会在听朝最接近香港，并可能在本港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范围内掠过，对本港构成相当威胁。受风暴潮影响同时值天文涨潮，低洼地区听朝有机会出现淹浸或者海水倒灌。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并尽早完成防风防水浸的措施。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和酷热，稍后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上风势增强，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和有涌浪。听朝沿岸和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水浸，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40点，跌162点，总成交金额255.2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67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70点，跌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1.6跌个二，快手72.65跌2.45，恒生中国企业67.44跌4.2，盈富基金19.87跌0.7，安踏体育94.4升2.4，中国平安44.25升0.3。美团167.1跌0.6，京东集团227元升5.6，阿里巴巴86.9跌0.5，小鹏汽车73.15跌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9.268，瑞士法郎8.128，澳元5.42，加元6.048，新西兰元4.857，欧元7.809。每百日元兑港元5.73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368。日经平均指数报28,334点，跌118点。港金报16,35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6.52美元，卖出1,747.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

自己去安排。朝頭早我就會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飲下茶傾下偈，做啲自己鍾意做嘅嘢。我鍾意揸車，揸車時候聽下收音機，翻屋企又睇下電視，長知識啊！不論係年紀大或者年紀細嘅，身體就要健康，所以最緊要係每日笑一笑，咁就好開心，好滿足㗎啦！ 哇，好開心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早晨早晨，迎接住呢个马鞍吓，我系梁继章。 大家好，我系蕊蕊。咩事啊？ 山雨欲来风满林， 佢吹啊！ 我以为你食嘢之前咧，吹吹吹到啲， 喂你破坏我， 冇咁冻， 我咁闷啦。 Sorry， 嚟 Andy， 嚟个 Take Two。 一系加个麦可唔可以？ 山雨欲来风满流，就嚟打风，大家小心。我系马鞍嘅 friend 马强， 咁你好似有啲期待喎、啊，听讲你嘅衰仔， 听日约约约约埋人打牌，可能已经系。 唔系啊，佢已经有节目啦。你够胆就讲俾人听、啊。 我梗系够胆啦，今朝我行埋去啊，约嗰度啊，我话打风啦，打得成啦。 你问我打唔打得成？哎、我话其实咧打唔打得成，我觉得都冇所谓、 哎。 其实就希望佢打唔成嘅、 哎， 因为你都知道，其实一打风嘅话系好麻烦噶。 我知啊，我知啊。 我话我最惊嘅系乜嘢咧？就系、是、话今晚咧，你夜晚黑就会挂，跟住你瞓醒嘅时候，你发觉佢仲喺，佢仲挂紧。但系问题系在于我哋翻工嘅嗰个安排咧，就是、如果佢挂到中间、嗯，你系要赶翻嚟做节目嘅，其实咁仲麻烦、嗯，你明白吗？ 明白。 系啊，又唔舍得话唔翻嚟，咁点算咧？咁、哎、样啱唔啱啫？ 睇下点啦。嗱，咁头先咧，即系已经讲咗噶啦。今晚六点至九点咧，天文台考虑会改挂呢个八号风球。咁我哋暂时即系用呢个咁嘅睇法先吓、 啊。 总之今日大家咩啊，万事小心。 公仔我想都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东西期望呢，你硬是会觉得就啊不好啦，我都要买回两罐豆豉靓嘢。 扫晒货啦。 买个方包。 买 个几般方便面。 咪就是个个都是这样啦。 是啦，豆酒啊。 你又去又得啊，我在这里啊。 打完风还摆晒树那些。 是啊。 好，平常心面对。星期三我们一切节目照旧。 但点样都好啦，都系嗰句啦，系咪啊？大家唔好去睇浪啊，同埋要做咗防风措施，嗯、你贴咗胶纸未啊？ 我个眼镜， 你个眼镜有冇贴 XX 啊？ 佢黐咗啦，佢已经今日唔系黐胶纸， 我帮你黐啊，好唔好啊？ 黐第二样嘢， 我哋啲面唔甩嗰只。 好啊。Tomorrow's rain will wash the stains away. Something in our minds will always stay. Perhaps this final act was meant to clinch a lifetime's argument. But nothing comes from violence, and nothing ever could. For all I was born beneath an angry star.As we forget how fresh, how we are. On and on the rain will fall, like tears from a star, like tears from a star. On and on the rain will say, how fragile we are, how fragile we are. 星期三早上听呢个风骚浮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三小时啊，32度气温，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咁今朝咧仍然有少阳光白白嘅余温咧晒住嘅，天气未恶化住。不过亦都讲咗今日嘅天气咧会有好快同埋好大嘅改变嘅。 系啦，冇错，佢其实都已经冇啦，讲咗出嚟噶啦，系嘛？ 嗯，系啊， 大家都知噶啦。 系啊， 等紧就系12点到2点啊嘛，跟住等紧6点至8点啊嘛，系咪？等下睇下你究竟点啦。 阿马安全行到边度？ 不过唔紧要，点都好嘅话，大家都系闹天文台噶啦。你唔觉得嘅咩？ 早又闹，迟又闹， 瓜 又闹，唔闹瓜又闹， 即系要翻学翻工又闹，唔翻又闹， 又或者刮暴风球嘅就冇雨又闹。 网上情知，你不能讨好全世界。 系啊，唔系咁，其实佢真系噶嘛，嗰风又唔系佢 book 嘅，系咪先？ 未嚟就未嚟 啫，佢真系未入嗰个范围就唔挂。 系咯，条路线又唔系佢设计。 冇错啦，我搞错，哎呀，行歪咗。 喂 ，Alpha 过翻少少， 大家都明嘅。打工仔系辛苦嘅吓，咁所以其实大家都小心啲啦。 冇错，听住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最新嘅资讯吓。 系啊， 我哋嘅监制靓姐 Otten 咧，今晚都会陪大家过夜嘅。 系啦，冇错， 因为佢哋当过 夜啊。咁讲， 过夜系当风间噶嘛？ 正啦，有咁靓仔， 系咯，我谂起好多画面啊， 弹住个吉他， 呀，会唔会知这样的 玫瑰花会唔会跌到地下咧？ 梗系会啦，因为佢唱歌嘛。 唔通仲含住啊？ 个口做唔到咁多嘢， 得一个口。 有几多对拖鞋喺地下 ？I don't know。听朝应该有两对， 唔通三对？ 讲咩啊？ 你睇粤语唱片系咁噶嘛？ 即系个玫瑰花狂咁样。 冇错，啲玫瑰花唔系佢夜晚黑应该就会有辣手吹花嘅。 系啦，啲花瓣。 两对拖鞋就走晒， 啲雨淋落去，哗咁样。一瞓醒嘅时候，你又发觉有两对拖鞋。咁跟住就有个女仔讲嘅就话：你一定要负责任。我哋真系睇唔少，好开心。嗰阵时候细个睇呢啲好惊噶， 阿 Jo 真系惊噶， 系啊，梗系惊啦。 唔知即系点 样发生咩事咧？咁样系啊。 细个我哋成日睇呢啲咧，睇完之后觉得瞓完觉就会有噶咯。 系啊，冇错。 我都以为系啊， 就会有 两蚊啲噶啦。瞓觉就会有。 我嗰时候唔止添啊，我会觉得就系嗰阵时候，譬如可能你坐巴士啦，有个男人咧坐到好热啦，佢一企起身咧，跟住你一坐翻落去就已经有 B B 噶啦，因为有人咁同我讲。 好多迷思， 我都信咗好耐。 即系 B B 喺边度嚟咧？我问我妈，我妈话喺石矿场执我翻嚟噶。嗰阵时我真系信噶。你咧，阿妈 点解要喺石矿场咧？点解唔可以喺其他地方？ 爆石爆出嚟噶，佢话 哦，爆石嗰个系哪吒，哪吒系爆出嚟噶嘛？ 系啊，我知啊，但佢又冇问过佢呢个问题。 你冇深究过，即系你冇谂住想 你喺边度嚟？ 我真係冇問過佢，係啊，我懷疑佢可能執我翻嚟， 都係 應該係 佢對你咁特別， 咁應該執過好啲嘅，係 啊，我唔知， 咁冇得揀 嘅， 當時 B B 唔知嘅， 啱啱冇得揀， 冇得揀， 冇得揀， 得翻一個， 攞咗唔可以退， 或者人哋揀剩。 我都系拣整， 要 唔错啊！ 唔要就唔要，唉，是但啦，是但啦。 喂，但系 攞埋收工， 系啊。 但嗰块面咁长，系长口咯，长长久久嘛咁样。嗱，生命就系咁样，有阵时咧就系话天俾我哋嘅礼物，系咪先？好与坏，我哋都会喜欢嘅。咁但系咧，我睇到个其实而家现代咧都好多呢关于呢啲新闻啊，就系复制生命咁样，系啦。咁咧就系话咧有个女仔。其实呢样嘢我都喺度谂，我会唔会咧咁样？喜爱宠物嘅朋友咧，最心痛嘅就系咩咧？睇住佢慢慢由自己最心爱嘅一个零岁嘅 B B 啦，养大佢啦，同玩啦，好似朋友、好似屋企人咁，然之后睇住佢离开啦。 点知啊？而家其实好多当系仔女噶啦。 系啊，即系嗰啲唔生育嗰啲， 生唔 生都当仔女。 其实真系当仔女噶。 代表我个人啊。佢比仔女更孝顺啊， 系 好多 时 贴心好多， 系啊， 即系 但又唔同，佢唔会好似仔女咁样大个之后出去赚钱， 唔系咯，佢唔会斟杯新抱茶俾你饮噶， 系啊， 饮杯茶。 例如佢，我而家只狗仔啦吓，即系每一晚佢就瞓喺我床侧边啦。咁如果我夜晚一起身咧，佢即刻会即系望住我睇咩事先咁样，即 系 佢系略噶。朝头早啦，到我真系起身啦，咁佢走埋嚟咧就打招呼啊，揽揽啊咁样。 不过大家都唔好谂咁多啦，我觉得呢啲嘢都系二人发嘅啫。 系啊， 即系你觉得佢好似好听话，你觉得佢就好人性，人性啊嘛。其实佢根本都唔系一只人嘅话，佢点会有人性？ 其实佢话你又嘈醒我啦， 其实系咁样，真系要搞错啊。 系啊，我唔系同你。 打招呼啊！你唔好咪嘴对住我笑 啊！又或者一扎声嗰阵，咪觉得快啲请我食嘢啦！ 系 啊，少咗六粒狗饼，好肚饿啊，爽！ 咁每个人嘅诠释唔同啦，系咁，我觉得系就系啦。好啦，咁呢个女仔咧就佢好即系因为个宠物好想佢继续留喺佢身边，咁佢做一样嘢就将佢咧复制咗，咁喺佢呢只狗仔咧临离开呢一个世界之前咧，咁嗰个负责嘅人帮佢攞咗少少皮肤嘅组织，然之后咧就隔咗一段时间，佢就有另外一只一样 DNA 嘅狗仔啦。咁样，其实作为宠物主人。你又会点睇咧？你会唔会觉得我都想啊？因为呢一只咧就系佢嘅一个翻版啊。 我唔会， 梗唔会啦。 我一定唔会。 全部都是个体嚟嘅，全部个体嚟嘅，点解要复制？ 咩叫全部个体啊？ 即 系 一个 动物 嘅，系啊，都系一个个体独立嘅。咁佢走咗就冇咗。 但你听闻嘅就系话，即系 cloning 完之后啦，咁啊，根据呢一位主人再讲啦，有好多啲咧之前嗰一只狗仔嘅一啲鲜为人知嘅一啲小动作啊，一啲嘅小动静啊。咁样嘅话，佢都有啊！ 咁犀利呢个通灵专家， 唔系通灵啊，而系佢自己同佢相处嘅时候，佢系知道嘅就系之前嗰一只狗仔系点噶嘛？即系例如我佢好中意趴喺度瞓嘅，咁啊呢一只狗仔咧新嘅呢一只狗仔嘅话咧都会系咁样。即系佢话唔单止嘅就系话可以复制咗佢嘅一个身体，重要嘅就系将佢一啲嘅习惯，又或者佢就系大家佢哋两个相处时候嘅一啲嘅小动静，佢都有咯。 即系换言之，佢感觉佢就系佢咯，系啦，即系走咗，但系再翻翻嚟咁样咯。 你咧，你会唔会咁做啊？ 唔会，真系唔会啊！就算我几深爱一个女人，佢如果永远离开我， 系。 我只会将一份感情，唔好嘈我， 揾翻其他更好嘅， 收埋 个心，一棵树冇咗，揾多个森林， 梗系揾第二个啦，做咩要复制佢啫？ 我都系咁话，人哋已经唔中意你啦， 咪咯， 鉴生复制有冇问过人啊？ 系啦，所以我都觉得系由佢咯，过咗就过咗去咯。 其实呢一个都唔系，我觉得最好奇怪，最奇怪就系我嗰时睇过一个新闻片咧，佢访问咗一个狗嘅主人咧，佢将嗰只狗仔咧。即系做咗一个好似一个揽枕咁啊！即系将佢嘅身体咧，嗰啲叫乜嘢啊？塞咗啲棉花入去嗰啲咧， 揽枕， 揽枕咯， 系啦系啦， 即系枕咁 咯。系啦，咁跟住带佢去酒吧啊，带佢周围行啊，咁但系只系一个 呢个反而 O K， 身体加咗啲棉花里边。 哦，即系佢个身体之后跟住里面有啲棉花， 即系第一个， 即系出边嘅 嗰啲 cushion 出街啊， 即系将只狗仔嘅尸体制成一个嗰啲嗰啲棉花嗰啲咁。 嗱，我会觉得咁样嘅，其实咧生命嘅结束咧，又或者有即系死亡咧，其实系有一个意义喺度 嘅。我都觉得系， 所以我觉得嘅就系要必须要 接受， 要接受嘅就系生有时，死有时，有时嘅离别咧系可能会嚟得会更加珍贵。反而嘅就我会觉得咧呢一样嘢嘅话，我未必会将佢放诸于佢，就觉得佢可唔可以将嗰样嘢再复制呢？我觉得系冇意义嘅。但系每一个人嘅意义都唔同，所以我觉得我系会尊重你呢一个咁样嘅谂法。但系我会觉得嘅就系呢一个系个执念。你系仲系仍然系执念喺你之前嗰一只狗仔同你之间嘅一啲嘅相处或者系点样？我明白，但系其实有时有啲嘢嘅啫，系各样嘢都有时序嘅。当佢应该系要离开嘅时候嘅话，我就觉得施主都应该要放下啦。 街尾上落仍然挂，今日天气都会陆续有改变噶啦。晏啲咧就居民会挂3号，今晚会考虑改挂8号风球嘅。 嘅风骚浮人，同埋今日都我哋嘅院友啦吓，我哋好朋友啊，空气中嘅 Winnie 叶诶，生日快乐嘅。希望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无论今日系咪你生日都好啦，希望大家都系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十点半我哋会有新闻、财经消息同埋交通消息。十一点钟翻嚟之后咧，我哋会有小朋友电台咧，亦都有呢一个嘅中医哥哥，冇错啦。睇下今日中医哥哥同大家讲啲咩养生嘅问题咯。32度嘅温，相对湿度67%。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天文台表示会在今日中午12:00至下午2:00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并会考虑在晚上6:00至9:00之间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强烈热带风暴马鞍会在听朝最接近香港，并可能在本港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范围内掠过，对本港构成相当威胁。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641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264宗确诊同1261宗无症状感染，无新增死亡或疑似病例。海南本土的确诊个案最多，有264宗。当地亦都新增336宗无症状感染，西藏本土新增566宗感染，其中23宗是确诊个案，其余多个省市都有本土感染个案，其中新疆175宗、青海43宗、重庆40宗、广东22宗。南韩新增139,339宗新冠确诊病例，再多63个患者不治，累积超过2258万宗确诊，26,000多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573人，比前一日增加69人。防疫部门预料，呢一波疫情将会在今个星期或下星期回落，但重症病例和死亡病例将会在未来2-3星期内继续增加。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在官网发出安全警报，敦促美国公民尽快离开乌克兰。警报指出，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几日对乌克兰民用设施和政府机关设施发动袭击，敦促美国公民在安全情况下立即透过陆路交通离开乌克兰。又说目前乌克兰局势非常不稳定，可能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突然恶化。8月24日是乌克兰脱离前苏联管治的独立日，亦都是俄罗斯出兵乌克兰整整半年的日子。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局早前已经下令禁止民众在星期一至四举行集会等公共活动，东部哈尔科夫州亦都是这个时期戒严。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10:00，强烈热带风暴马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47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7.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增强。过去几个钟，马鞍稳定感靠近珠江口一带。天文台会在今日中午12:00至下午2:00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同马鞍相关的外围雨带会在今日稍后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入夜之后，本港风势将会迅速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在晚上6:00至9:00之间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今晚有大浪至巨浪，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马鞍会在听朝最接近香港，并可能在本港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范围内掠过，对本港构成相当威胁。受风暴潮影响和时值天文涨潮，低洼地区听朝有机会出现淹浸或者海水倒灌。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同埋酷热，稍后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上风势增强，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同埋有涌浪。听朝沿岸同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水浸，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34点，跌168点，总成交金额35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9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65点，跌1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10.2，跌2.6；快手71蚊，跌4.1；恒生中国企业67.3，跌5.6；美团165.6，跌3.1；盈富基金19.84，跌2毫；安踏体育95.35，升3.35；中国平安44.3，升1.35；比亚迪股份262.6，跌10.4；阿里巴巴86.75，跌1.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36.85，瑞士法郎0.966，加元1.298，人民币6.855，英镑对美元1.181，欧元对美元0.995。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28359点，跌93点。港金报1635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5美元，卖出1745.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喺水泉澳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喺水泉澳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出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在屈地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亚公湾对出。咁荃湾嘅西流角路由于有爆水管，西流角路近住豪辉花园一段都系全线封闭，咁部分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你会唔会觉得嘅就系，如果屋企人可以一齐同你哋做运动嘅话，咁样会唔会可以好啲呢？ 之前都有试过同屋企人一齐去做运动嘅，牵住我哋两个跑跑下，攰得就又坐埋咗一边喺度睇下手机。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 乜嘢系快活？就系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翻到去见到屋企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齐食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嘅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系一个境界，就好似我哋创作艺术嘅时候，系冇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系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十点四十分啦，咁唔知你哋两位拍档有冇呢个谂法咧、 嗯， 或者呢个感觉咧？以前咧，当未有咁多通讯软件，甚至未有呢一个手机之前咧，好、嗯、多时咧放工咧就可以咧同公司咧就好似有少少咧叫摆低啦吓，即系 断绝关系。 系啦，公司咧就算佢揾你都未必揾到你啦咁样。但系而家咧又除咗有手机啦，仲有嗰啲通讯软件啦，咩 WhatsApp 啊等等等等，咩 chat group 啊，好多入咗啲群组啊咁样，嘟嘟嘟嘟咁啊嚟噶啦。咁所以咧有人咧讨论佢话好烦啊！翻嗰份新工咧，一入就可以之后咧，就廿几个群组啊！我又唔知间公司点会有咁多群组？ 哦，有嘅，系影印群组啦，有嘅， 但样样都关佢事， 公关群组 啦。咁你系呢一个一份子嚟， 冇错 系 啊。 咁佢就话咧系咁叮，系咁叮，系咁叮。咁我又问过老细，我系咪一定要睇晒？老细话系啊，你每单都要睇嘅咁样。咁我觉得咧，全部佢日常放咗工之后嘅时间咧，都好似俾晒出嚟啦咁样啊！你哋有冇试过呢种咁嘅感？ 哇！点会冇试过啊？成日试啦，星期六啊，星期日啊，有时啊，啲信息嚟咗咧，你处理定唔处理好咧？ 又或者其实你都要睇啊嘛， 系啊， 第一睇完就系工作上面嘅嘢嘛。 如果 系嗰你系放假噶嘛， 系啊，我都明白佢嘅心情嘅，即系可能佢哇，我已经系落咗班噶啦，七点钟，你仲搞我，然后一睇，净系话俾你听，喂。后日有个同事要走啦，夹唔夹钱买嘢咁样，我又觉得，喂，翻咗有呢个群组噶， 我知啊，我冇翻过 office 啊。 咁你譬如话一大班人做嘢，分分钟有呢啲，我又觉得呢啲嘢无需要喺个群组问，或者你譬如话翻工时间问， 翻工时间先问咯。你无需要喺星期六或星期日咁打 你 啫。 即系你买夹唔夹钱买嘢，我又觉得冇必要喺呢啲时间，即系可能唔重要。可能如果你重要嘅，你咪复咯。咁你做嘢一定要复噶啦。 同埋有一样嘢想提下大家嘅，就系咧群组越开越多，有时你要 quit 个群组咧，你发唔发觉系一件好难嘅事嚟噶？我曾经试过咧，就有一个朋友，佢问我，佢就话有一个群组，其实坦白讲，我系被逼加入嘅。 喂，有一定有啊， 朋友 有噶，会有 就话咧，大家不如咁啦，大家咧就成日咧都会有一啲经常性嘅约会嘅，可能一个月咧都有成三四次出去食饭啊咁样，就被逼加入咗一个咁样嘅叫食饭群组啦，你就当吓。咁食饭群组咧就得时得闲啊，无谓咧就会好多群组啲人咧就上面嗰度就闲聊啦。啲人梗系边度食啊？今个礼拜我哋喺边度食啊？想有啲乜嘢嘅 suggestion 啊？又边一度又有优惠啊？就喺度咁样讲，每一晚。晚姐起身嘅时候，有200多个。 哇，200多个！ 因为大家喺度，你一句我一言你一语，你知有好多噶啦，系咪？一个 message 佢 cut 开四次 send 俾你噶嘛？ 都最怕有啲人咧利用呢个群组咧做生意，我好怕嘅。例如啲賣嘢嗰啲啦，團購啦，又或者我有個阿姨啊，有十對襪啊，而家好 類似呢啲咁嘅嘢咯，即係要散貨，大家一齊去買嘢咁樣咯。跟住佢就係話，即係其實我都唔知應該要點好，但我覺得真係好困擾。再加上一樣嘢嘅就係其實喺上面嗰啲嘢咧，閒聊嗰啲係無謂嘢嚟㗎。 佢冇興趣知。 係啊，或者我就今日咧同咗老公唔知食啲咩嘢，我放閃咁樣，跟住下邊啲人哇好靚啊，你又好啦，眼都盲埋啦，即係類似啲咁做乜嘢啊？閃通常呢個 我知啊， 係 啊， 買啦咁樣就跟住哇，有60个人，大家就對住互相喺上面嗰度留言。跟住佢同我講，佢就話：我真係唔知應該點好，我就會好驚。如果當我就無端端我冇任何一個原因 quit 咗嘅話咧，呢一班朋友咧就會以我為敵啦。即係佢哋會覺得我就係點啊？係咪我哋係好朋友，我哋大家喺互相上面嗰度係啊，好好地咁樣有一個地方，大家可以互相去聯絡。但係你竟然嘅就係。 你竟然離開， 咁唔俾面， 有冇遇過呢啲咁嘅嘢？ 有 啊，教下佢點做。 有啊， 有啊，我就唔介意佢點樣睇我嘅，因為咧，你知其實我而家我身邊我呢個年紀嗰啲咧，基本上都十個有九個都退咗休噶啦嘛，咁、全部咧就係雲遊四海啊！嗱，即係當疫情未有嘅時候咧，雲遊四海啊，全部啲相都係旅行啊、飲紅酒 啊、 食嘢 玩啊，即係我又唔係話好妒忌，不過問題就係話冚唪唥叮叮叮叮好多時 send 好多相啊，係 咯， 好多。嗰啲資訊，你係其實 坦白講關咩事咧？ 係啊， 咁收尾我 睇嗰套戲又話好睇啊，又影咗去城門水塘、啊， 我就退出咗啦咁樣。同埋而家好似有個新 function， 你退出佢好似人 唔 會 知啊， 係 啊 係 啊， 即係你靜雞雞走咗去都冇人知道、 啊，因為佢好慘噶嘛。以前嗰啲嘅就咁即係馬斯克離開了， 係啊，好無情，好無情， 大家 請默哀，係 啊， 請默哀， 默哀一分鐘，咩叫離開了？ 系啊， 大家利是啊， 即系唔系几好，我觉得真系唔系几好。 即系你觉得冇所谓系嘛？即系就你话就唔好意思啊，需唔需要写篇嘢咧？ 我唔写， 即系话俾大家知嘅就系话冇办法，因为其实每一次信息实在太多，亦都好混乱，系嘛、本人咧就系暂时喺呢度嘅，就系小休，迟啲我可能会加翻入嚟嘅，使唔使咁啊？ 唔需要 啦，有冇啲咁嘅礼貌啊？ 自由啲啦，我觉得自由啲啦，系啊。喂，讲真，你依家你有几多个群组，你自己都唔知道。 啊！我会离开噶， 唔系即系 有时做完嘢之后，嗰、个群组冇用咧，我就会第一时间同大家讲嘅就系、啊、任务已经完成啦，小人 走 先， 幾好啊、 我走噶啦、 幾好啊， 你整咁多个群组喺度做乜嘢？真系好烦，因 为阵间约饮茶又一个群组， 系啊， 系啊，九月一号饮茶， 行山又一个群组， 系、啊、 下海又 你哋有冇啲大群大组噶？即系大组意思即系个 member 有几廿个人嗰啲。 我冇朋友嘅， 我咪小学同学咯， 因为我 几多啊？几多个人啦、啊？里面群组，哇，都好多、 啊。廿零个啦，系啊。 因为我之前有一啲咧教小朋友嗰啲群组系四五十个噶，一组人，咁佢有四五组系咁喺度盯咧，你乘上去嗰个数咪好多人嘅。 系咯。 咁所以 同埋想提一提大家就系，其实咧呢啲咁嘅群组咧，你不断咁样咧，系攞紧你嘅 data 噶。 系，我知啊， 即系如果你自己嗰、那个即系手机吓，实在唔系话太多嘅话咧，你可能会有一日嘅话，你会爆嘢嘅。 阵间有个人 send 段片啊 ，send 段声俾你，我最怕佢发段声音俾我。 睇下咩啦？ 唔系啊，喂！但系如果企喺度， 段片系咩啦？ 系啦，嗰段片或者佢讲嘢，我唔知佢会唔会讲粗口喎、啊。又要撳 你？點解你啲 friend 要 send 俾你講粗口啊？ 喂，聽講你 呢個 因為鬧你啊嘛， 係 嘛？ 好合理。 OK， 好啊，你應該收唔少啊， 我唔會擔心無端端 我 send 粗口。400個。 我依家。 哦，留意呢个风越嚟越近啦吓，下周可能会改挂三号，今晚或者会考虑改挂八号风球。翻嚟我哋会有今日嘅经典重现 ，Radius 乐队。 心里冷风吹沙了梦，是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一切似空，此刻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飘满心中，最终一片冷的风，各种空虚冷冷冷，吹起风里梦，过去的心火般灼热，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中突然又痛，只因空虚在作弄，你似北风吹走我梦，就让这一切心中一切似空，此刻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最终一片冷的风，记忆中突然又痛，只因空虚在作弄，你似北风吹走我梦，就让这一切随风。 让一切随风。这个版本属于公石良。网上情，经典重现。Raiders。仲记得呢一首歌曲吗？属于二人组合 Raiders 嘅《吸烟的女人》。短短几年之间，喺香港乐坛卷起咗一片 Raiders 嘅热潮。其中，相信大家最记得会唔会就系呢一首呢？ 自驾车与寂寥随处荡，他惯了靠吸烟替代独自逃亡。朦胧眼镜隔住阳光，不受欲望，不需目光，因他拒绝期望。就让一次烟点起一张很想见的脸，冷冷车厢里只得这口烟，让上升的烟即将一张摸不到的脸。倒影到后镜内，但六衬衫衬着红黄灯号，车里暗笑的他会淡漠在长路，艳丽眼睛看着红灯，三种抉择偏偏要等灯光变换迷阵。这烟窗边不相见的路，谁人想发现身边满是故事。 每年因他一早已习惯将那吸了的烟去用另浪式，不断拖延，因他不想去习惯剥去了镜框，看命运在转弯。 Raiders 的出道作品《吸烟的女人》出道日期1986年6月，两位成员黄耀光加上陈德章。话说当时参加一个音乐节目里面要个比赛，由于他们想得到奖，就拿了《夺宝奇兵》这套电影 Raiders of the Lost Ark 的头一个字。他们的作品很有电子的感觉，其中很多的编曲都是非常突出，包括这一首。一时之间，呢对二人组合嘅名字打入好多歌迷嘅心中。呢首歌你又记唔记得？1987年3月16日推出，除咗收录咗呢个《吸烟的女人》嘅 remix 版之外，仲有呢一首好简单嘅歌名《传说》。有些叫民歌餐厅，在民歌餐厅里面唱歌的歌手都是唱人家的作品。 Raiders 曾经推出过这一首歌曲，写出了这些歌手唱人家的作品，掌声之后那种的心酸无奈感觉，歌名就叫做别人的歌。

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11点，强烈热带风暴马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460公里，即是北纬 19.3 度，东经117.2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和酷热，稍后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上风势增强，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和有涌浪。听朝沿岸和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水浸，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37点，跌266点，总成交金额449.6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41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23点，跌2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09蚊，跌3.8；快手69.9，跌5.2；美团164.3，跌4.4；盈富基金19.77，跌2.7；恒生中国企业66.98，跌8.8；阿里巴巴85.95，跌2.45；比亚迪股份260.8，跌12.2；安踏体育95.5元，升3.5元；中国平安44元，升1.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9.261，瑞士法郎8.123，澳元5.414，加元6.044，新西兰元4.854，欧元7.805。每百日元对港元5.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436。日经平均指数报28,359点，跌93点。港金报16,35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4.55美元，卖出1,745.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龙尾排到郑直之中学，咁亦都影响到影业路上翻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挤塞。重复多次，就系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因为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龙尾排到郑直之中学，影业路上翻银线湾道回旋处咧都系挤塞。咁至于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咁而家狮隧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一带咧，仲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咁龙尾咧就排到去水街。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去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到桥底。喺封路方面，荃湾嘅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近住豪辉花园一段咧要全线封闭，几条九巴路线都要改到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健计划全力推动展翅青健超新星2022。8月26号伊丽莎白体育馆出席歌手包括布志伦、Anson Bean、余宗尧、黄明德、邝星宇，以歌曲为青年人打气。约定你晚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什么才是快活啊？我就觉得呢，做什么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那就是最快活的了。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呢，咁就记得每朝十点到一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啦、 啊。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32度气温，相对湿度67%嘅，一路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冇错啦，喺呢个时候嘅话咧，逢礼拜三我哋除咗有客家婆嘅话，我哋都有小朋友， 我哋入嚟啦。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风骚小小剧场， 足够的运动会令到学生拥有全面的身心发展。小朋友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呢？小朋友会希望自己的学校增设哪些另类的体育运动呢？ 喂，小芳同学，做什么好不开心的？ 今朝天气预测话会有大雨，我仲以为今日嘅体育堂可以唔使练习跑步，点知而家都冇落雨。 原来系咁，其实我都有啲怕上体育堂噶，好似上个礼拜咁啦。老师教我哋打篮球、射篮，个个同学都射得入，不过我就一球都射唔入啊。 我就最怕跑步啦，跑到一半已经喘晒气，仲要俾人笑我系班尾大班。 边个做咗大班啊？ 哎呀，唔好笑我啦 ，Sarah 姐姐，其实系小芳好怕跑步，所以唔中意上体育堂啊。 唔好意思啊，我冇心笑你噶。不过咧，上体育堂应该要好开心先啱噶。点解你会唔中意嘅？ 我谂系因为我冇乜运动细胞啩。 其实我以前都觉得自己运动方面都比较弱噶。有一年嘅运动会，每个同学都最少要参加一项比赛。 咁你参加乜嘢项目啊？ 我参加咗400米啊。 400米嘅赛程唔系好长啫，你应该应付到噶。 不过因为我平时冇咩运动，又懒得练习，结果 点咧？ 跑咗一阵，发觉唔够气，跟住仲觉得好晕，结果就跌咗落地下啦。 如果我是你呢，我会即刻企起身再跑过。 最后我都好像小芳你咁讲啦，爬起身一步一步跑出去终点。 小晴，我好欣赏你啊，懂得跌低之后即刻鼓起勇气再跑。 是啊，旁边的老师同学都大声鼓励我完成这个比赛。 这么有体育精神，值得给点掌声他啊。 是这样，我明白了，就算我不是天才运动员，都不应该投入上体育堂，反而要尽量享受运动的乐趣。而且其实只要每日都抽少少时间练习一下，都可以有进步的，就好像我们小个学写字那样。 又是、哦、其实体育堂还可以给同学尝试多种的运动项目，再专注自己最有兴趣的运动勤加练习。 我学校有啊，咁你拣咗乜嘢啊？我拣咗花式跳绳啊！如果我再勤力啲练习，再跳好啲，老师话有机会拣我入校队添啊！ 哇，恭喜你、啊，小晴，你要俾心机练习啦，因为香港嘅花式跳绳成绩系非常好噶，仲赢过好多嘅国际赛事。小晴，你要努力啊！ 我一定会噶，小芳，你都唔好咁轻易放弃啊！ 其实我最中意踢毽。 踢毽我唔识喎，咩嚟噶？ 踢毽呢一项运动咧，已经有好长好长远嘅历史噶啦。香港咧仲曾经主办过世界竹毽锦标赛添。 Sarah 姐姐，咁你有冇玩过啊？我都想试下玩啊！ 香港以前啊，好流行踢毽噶。我细个嗰时候咧，去郊外度旅行，都会喜欢带个毽去玩嘅。我嗰阵啊，都踢得几好噶。 咁你下次可唔可以带个毽出嚟一齐玩啦？我都想学啊！ 好啊！曾经有研究指出咧，做运动仲可以咧产生令人快乐嘅安多芬，多做运动锻炼好身心，先至有足够嘅体力同埋精神去学习，去做你哋中意做嘅嘢，实现理想。 咁不如即刻跑下步，练下气啦！ 好啊，我实跑得快过你噶。 系咁，我哋就一齐 ready get set go。 让小孩发声 ，Shall we talk？ 我一直以嚟嘅愿望系想同我嘅好闺蜜一齐上中学、高中、大学，都想长长久久咁相伴喺一齐，度过每一个精彩快乐嘅时光。虽然一齐上中学已经系无法达成噶啦，但系我哋约定好一齐努力，一齐上同一间大学。虽然啱啱入中学呢一年冇好多回忆，但系我哋依然保持联系，相信以后都会有更多美好嘅回忆。感情长长久久的。 大家好，爱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委员李邝宝如，多谢陈同学和我分享自己的愿望。你希望和好朋友一起上大学的愿望非常之好，而且呢，一段珍贵的友谊是很难得的。期待你和你好朋友可以互相鼓励，一起努力，继续用心学习。咁呢，一定可以实现到呢一个愿望。根据社会心理发展阶段嘅理论，每一个人喺唔同嘅成长阶段将会面对唔同嘅挑战。喺踏入新嘅一个成长阶段，朋辈关系对青年人嚟讲呢係非常之重要嘅。一段健康正面嘅朋辈关系有助建立自己嘅身份认同，提高自信心，长远嚟讲呢对自己的发展是会有很大的益处。我理解中学之后呢，可能功课会比较忙，课余时间呢又会有不同的活动，相聚的时间就会变得比以前减少很多。我鼓励你可以和同学发掘更加多的共同兴趣，维系朋友关系的同时，可以有更加多的有趣经历共同成长。最后，我祝愿你的愿望成真。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诚邀你的参与，请回答问题并将录音电邮到 radio2@rthk.hk， 你的声音有机会在丰收快活人节目时段内播出的。 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起初先推我两次，错我气焰都正常，在约便说好以礼数换你奖赏，找一间小店吃饭，浪漫大戏开场，于烛光跟笑意里谈谈童年，提及理想，都是应声，静静话言意打烊。饭后未倦吗？跟我逛逛，再送你归家。我可以为你关起手机，上灵魂对话。怎知道三眼就谈到赤住了，错过了你我的家。人像个书生，错一家人。心飞不过未走近，都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 望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入盲路低温，剩执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情愿待身份再牵吻，不急于一晚散尽十万夜那温柔，一针针跟你刺绣，年华悠悠怎会满头，风西双灯红楼仍跪着你手，初邂逅我喜欢双双漫步在雾里，港滩牌实在是没再跟你这一种路牌远离，只想约会到八千岁，你最写诗作对到就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入盲路低温，剩执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谁狂热会自发，谁又要火速试定终身，甜吻每日一小片比较动人，今晚沉着过一世都未返重演父母初相识的气氛，我能这天初日逛遍市区所有路灯，与你有种恋爱预感， 小 DJ 同你同言讲出大道理。 在香港我知道所有的同学者在课余的时间其实他们都很忙的，很多时候还要补习，有时间的话可能都会选择在家里上网打机这样，不过很少会抽时间打下球做运动的。相信每个人都知道运动对于身心的发展和健康都很重要，但是我们往往都会等身体出现了问题才来关注，这个时候可能已经太迟了。究竟同学者的情况又是怎样呢？等我跟他们倾下计算。Hello，今日要欢迎有两位嘅靓女啊，介绍下自己先好唔好？ 我叫思媛，今年14岁。 Hello， 思媛你好，坐喺你隔篱嘅呢位系 我叫陈秀娴，今年13岁。 Hello， 你好，咦，两位都系差唔多嘅吓个年纪。好啦，想问下两位嘅同学仔咧，我就见到秀娴啊晒得好黑嘅，咁会唔会嘅就系话你哋都会有做运动嘅习惯嘅？ 有嘅。 秀娴可唔可以介绍下平时玩啲咩运动？ 我平时最中意去游水、跑步同埋跳绳。 哇，你好！好活跃，好犀利，点解会咁中意运动嘅？ 因为我认为运动咧可以健康身心，同埋做完之后可以生高啲。 咁系咪由细到大都系咁中意嘅？ 系啊。 啊，好啦，一位又中意啦，咁另外阿思媛咧，你又中唔中意运动呢？ 都还可以咯。 咁有冇做啲乜嘢嘅项目噶？ 有阵时会同啲 friend 去打下篮球或者跳下绳咁样。 咁都有喐嘅，系啦，因为我听嘅就系话咧，而家嗰啲即系同学仔咧系完全唔喐嘅，咁即系大家都会有做运动啦。好啦，咁啊，想问阿思媛啦，咁做运动咧，你又有啲咩感觉咧？去打下篮球嘅时候， 可能会觉得即系出一身汗，舒服啲，满足啲咁样。 好啦，我又想问一下同埋了解一下，即系以前 Sarah 姐姐咧喺体育堂咧，我哋就觉得即系啲项目咧就比较系闷啲嘅。我想问一下，而家你哋喺学校嘅体育堂嘅话咧，会有啲咩学同埋有啲咩项目噶？可唔可以同我介绍下？ 而家我体育堂咧就有球类运动为主嘅，即系学榄球同篮球。 咁有冇跑下步啊嗰啲噶？ 跑步通常喺热身嗰度。 咁你自己喺呢两方面叻唔叻噶？ 球类嗰边我就唔系几好，但系跑步还可以。 好啦，咁啊思媛呢？ 我学校就 PE 堂就主要系做工作纸为主嘅。考试之前一两堂就会俾我哋试翻考试嘅嗰个项目咁样。 咁中唔中意喺学校？ 考到上 PE 堂？ 都可以，都几 OK 嘅，因为佢有阵时即系大部分时间都系做工作纸啊，有冷气叹咁样。 所以其实有时候可能出嚟，可能出身汗嘅话，都个人都会舒服啲，系咪？我又想问一下嘅就话，就除咗头先你哋有讲到啦，譬如可能都有时都会做一啲热身啊，跟住为啲球类嘅运动啦。啊，如果可以天马行空咁样咧，俾你哋咧可以谂下，有冇机会可以话喺学校嗰度咧可以增设一啲其他嘅一啲运动啊，或者系啲体育嘅项目嘅话，你觉得你会想试下啲咩嘢咧？思冠嚟讲先。 我会想试下跳远咯。 跳远啊？点解啊？ 因为小学嘅时候喺运动会玩过一次，之后就冇再掂过，所以想试下。 啊，叻唔叻啊？成绩好唔好啊？ 嗰一次都唔算差，但系亦都唔算好咯。 冇再继续系咪因为冇咁样嘅场地啊，定系点样？所以就冇再继续跳远呢个 运动。小学学校运动堂嘅时候系冇特登去搞呢样嘢，然后中学就都系冇呢个场地咁样。 咁啊真系可惜咯，嗬。好啦，咁浮潜咧？ 我就最想增加嘅系力气活动。 点解啊？ 因为我觉得如果就系单一咁学某一样嘢，就少好多趣味性。而力气嘅话，即系有好多攀登啊，或者唔同嘅项目可以俾你去试，就会增加课堂嘅趣味性同埋选择性。 哇，讲得好好啊！即系所以你会觉得就如果可以咁样嘅话咧，就会比较好啲。咁但如果唔系喺学校咧，喺外边嘅话，有冇机会可能系参加一啲譬如话力奇方面嘅呢啲嘅项目嘅话，等自己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同埋有呢个体验啦。 如果可以嘅话，我都想参加，但系香港就好少有呢啲活动举办，我揾唔到。 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你都会想试下嘅。 系嘅。 好啦，咁其实我都想问一下嘅就系两位咧，其实都有话运动啦咁样，大家都知唔知道嘅就系运动对于自己嘅身体嘅重要性噶？ 知道。 都知道嘅，例如咧， 可能冇咁容易有得心脏病咁样。 嗯哼，浮潜咧 就减少啲患病嘅风险。 好啦，咁其实除咗你系做运动之外咧，我谂其实对于呢一样嘢，譬如可能系成为一种习惯啦，又或者就对于运动可以探索多啲。我又想问下啦，其实我哋香港嘅运动员咧都可以做出有好好嘅啲成绩嘅，你哋都会唔会中意？譬如可能系睇下譬如话奥林匹克啊，又或者就系会中意睇下一啲嘅即系唔同一啲运动嘅项目嘅比赛咁嘅。 好少睇咯，就有阵时会抽少少时间睇下。 咁屋企人会唔会睇波噶？ 会唔会？唔会啊， 我都唔会噶，系。咁浮潜咧，你有冇啊？ 都好少睇。 咁但系会觉得就系香港嘅运动员其实都成绩都好好啊，都表现得好出色噶嗬。 系。 有冇谂过第时大个会做呢个运动员啊？两位。好啦，咁啊自己讲话即系将呢一样嘢可以成为一种习惯啦。咁我又想问一下，你会唔会觉得嘅就系如果屋企人可以一齐同你哋做运动嘅话，咁样会唔会可以好啲咧？可以鼓舞你哋大家一齐做运动咧？你点睇啊，思婉？ 可能唔会咯，即系但系之前都有试过同屋企人一齐去做运动嘅。 咁之后点啊？ 跟住我哋两个跑跑下攰得就又坐埋咗一边喺度睇下手机咁样。 是不得的原来是不是好啦，咁浮潜有冇试过同屋企人一起做运动？ 有的。 得不得啊？ 得的，因为大家都喜欢我做运动，同埋想有个目标去健身，所以冇问题。 啊，是啊，我想你讲得好好啊。我想相信如果大家都有一个目标，譬如可能说啊妈咪太肥啦要减肥，可能大家一起去跑步，咁有个目标去追求的话，就会可能有一些好处，大家都可以一起去做咗啲运动。好啦，咁如果是这样讲法，大家都聪明啦，同埋亦都好叻啦，知道就是做运动咧，对于大家嘅身心都系好好嘅话，可唔可以承诺由今日开始嘅话，我哋以后嘅话咧要继续做多啲运动啊？ 可以， 非常之好啊！咁系都多谢晒啊，就系思婉同埋浮潜今日同我哋就住呢一个嘅问题嘅话咧，倾咗有好多你哋自己嘅睇法啦吓。最紧要大家一定要身心健康啊吓，多谢你哋。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天色转暗，我在驾车，夕阳在带引，沿途道别我接载过的爱人，我实在遗憾。如果都开心，但不懂握紧，相爱过难幸运，然后便明白亲吻是深刻教训。谁有胆敢去冲动，追一个梦旅人，粉身碎骨贪图幸福，双手也抖震，假使加速越线逆行，太过动魄惊心负累。 转过后令平衡失去牵引，将一晚快乐当一生，谁愿意再出错余生都靠车中观看马路两边路人在远近，行人路上似我过去的女孩，每步是疑问，愿你等一等。 今天做安全驾驶，我们有郑容这首歌，11:29，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然后尽情地恋爱一 路解微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先听咧11:30新闻同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会在今日中午12:00至下午2:00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并会考虑在晚上6:00至9:00之间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强烈热带风暴马鞍会在明早最接近香港，并可能在本港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范围内掠过，对本港构成相当威胁。教育局表示，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今日停课。局方说，这些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安排学生回家。家长无需急于到学校接子女。中国香港游泳总会会长黄敏超说，昨日收到当局通知，所有大型活动人数上限500人，当中包括参加者和工作人员。换言之，如果10月举办维港泳，扣除工作人员，参加者可能只有300至400人。黄文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曾经向当局提出建议，将原本2000个参加者分4组人在不同时段出发，以减少人群聚集，但被拒绝。他感到失望，但仍然希望约见相关部门再商讨。黄文超又说，去年维港泳有1500人参加，最终顺利举行。按去年规定，泳手要做足防感染措施，包括赛前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打齐针。政府派员到早前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的马鞍山锦飞苑执法，在大厦出入口查核受检人士的检测证明，一共检查562人，66人违反强检公告，其中36人被发出10000元定额罚款通知书。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11:00，强烈热带风暴马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46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7.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同酷热，稍后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上风势增强，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同埋有涌浪。听朝沿岸同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水浸，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17点，跌284点，总成交金额514.4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31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83点，跌271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8.6跌4.2，快手70元跌5.1，美团164.5跌4.2，比亚迪股份259元跌14元，盈富基金19.75系跌2.9。阿里巴巴85.95，啱转咗去85.9，跌2.5。恒生中国企业66.88，跌9.8。安踏体育95.05，升3.05。中国平安43.75，升8毫。京东集团222.2，升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36.81，瑞士法郎0.966，加元1.299，人民币6.865，英镑对美元1.181，欧元对美元0.995，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28,334点，跌118点。港金报16,33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4.58美元，卖出1,745.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清水湾道啦。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挤塞，龙尾排到去郑直之中学。影业路上翻银线湾道回旋处咧都系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清水湾道去清水湾，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因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挤塞，龙尾排到郑直之中学，亦都影响到咧就系影业路上翻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屈地街。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天马苑嗰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新光中心。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就因为有道路工程，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嘅快线系封闭，龙尾排到兴田村。另外，荃湾嘅西流角路就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近住豪辉花园一段要全线封闭，几条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揸车的朋友请你都改到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维港湾，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去旺角，将军澳宝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以及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是最好就是将架车停定先至讲电话，或者可以请同车的乘客代劳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周末影院，张国强完全主演《碧海红心》。 一乐同高亮为咗实现子航嘅梦想，向杜会长提议打捞南长院，但打捞南长院好容易有生命危险，嗰度暗礁密布，冇充分准备嘅话，等于送死。佢哋最终得唔得到批准去打捞南长院呢？ 国剧周末影院《碧海红心》，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儿科专科医生赵长成。 打疫苗其中一个原理就是产生一个炎症的效果而刺激的抗体，打针之前是不适宜去食荷尔色痛或者贝洛芬那类的消炎药的。咁但是如果打完针之后真的有一些症状，譬如包括呢就有发烧啊或者好痛啊，那个时间值呢就是值得的。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 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逢礼拜三我哋有乜？ 有我哋嘅注册中医徐思豪老师， 徐 Sir 你好， 你好， 徐 Sir， 多谢晒啊！自从咧你嚟到我哋呢个风骚快活人咧，逢礼拜三同大家把脉之后嘅话咧，大家身体健康啊， 系啊，精神咗啊，我 最紧要个个都健康， 冇错， 系啊， 你先得个头发好靓啊， 系啊，多谢你， 佢仲竖起晒啊， 系啊，又型啊， 好似年青人咁， 冇错。 阿徐 Sir 自己系啦，整啲好嘢食啊， 梗系要啦。嗱，咁其实咧，我哋都可以喺我哋嘅环节里面咧，都同阿徐 Sir 学好多嘢嘅。咁其实如果大家仲记得嘅，就系呢一排咧都讲关于嘅就系呢一个嘅体质啦。 系啊， 九个唔同嘅体质嘅话咧，我哋都分别讲咗好多个啦。咁啊，嚟紧嘅呢几集嘅话咧，我都会讲翻剩翻嘅体质嘅。 冇错， 今日我哋要讲嘅系 先问咗问题先，再分开下估咧。 哇， 好惊， 有晒 planning 啊！ 有 planning 啊，先讲讲佢嘅表现先。 冇错啦，首先咧，你又要留意一下自己平时会唔会成日都唔开心嘅， 有 冇啲闷闷不乐咧？ 冇。 咁第二啦，又会唔会容易咧就紧张嘅？好似有种精神压力嘅，好似有种咧心情成日都有种焦虑不安嘅现象咧。 间唔中咯， 少少系我都有。 咁有啲人又可能你又有冇留意到自己有种多愁善感嘅情况？ 冇啦，呢 样有 有 有。我哋嘅节目里面有一个有。 即系会比较有啲感情脆弱一啲嘅现象， 好脆弱啊！佢我目测好脆弱。 好啦，咁亦都有啲人咧，又会唔会好容易受惊受怕嘅啊？佢遇到好多嘢咧，少少嘢吓亲，佢都会好惊好担心嘅。 冇 啊，咁啊，亦都会唔会留意到自己咧有冇两胁嘅地方？或者乳房的地方好像有种胀痛不適的现象的。 所以上两胁是哪个位 置？两胁就是我们上面通常我讲胸部对落的就两胁插刀那里就两胁了。 好像夹拉底 的。对啦，刚刚夹拉底对落我们的手撑夹住的位置。 那个位置就叫 胁插的。 我们一般就是胁肋胁肋。 就 是说肋骨肋骨在下面的部分两边。咁啊，呢啲位置會唔會有啲脹住，或者有種痛嘅感覺？ 我間中有， 會噶。有啲人咧就好明顯覺得兩胁不適嘅， 係啊。 咁呢一種亦都係要注意，我哋同今日有關嘅。 哦， 咁仲會唔會成日咧都好似？唉，唔知喺度鞋乜嘢嘅，鞋到樹葉都落。 又係有個同事係啦， 知乎， 即 係 佢 多啲。 佢係需要好似要唞大氣，佢先至會順嘅條氣。 成日咁樣嘅，阿徐 Sir， 係你聽聽佢。佢一坐低就会咁噶啦，系咪？ 冇错，呢个系调气唔顺嘅。 哦，真系噶。 哦， 佢因为个气唔够，佢系即系要好似要唉咁样，佢总之要知要鞋咗嗰下，佢先 出嚟先爽 啲嘅。 即系用力先可以呼吸到。 冇错，佢要觉得呢种系一个特征嚟嘅。 哦， 啊，咁仲有咧，佢会唔会有一种感觉，成日都觉得喉咙咧？好似有样嘢顶住，但系咧佢又咳又咳唔出，吞咧。吞嘅就吞唔落嘅，咁啊去睇嘅医生咧，去 check 过咧，又话冇嘢嘅，你个咽喉冇嘢嘅，但系佢总系有嘢顶住。嗱，如果你有上述头先我哋讲过呢一啲嘅可能性嘅咧，越多嘅你就越有一个机会系一个气郁嘅体质。 气郁， 我哋就当佢系。 佢頭先起碼都有譬如可能十個裡面嘅話，都有七八個鐘 啦，落 啦，係啊，又好大大口氣啦， 當係啦，唔好理啦， 唔開心啦， 我幫佢睇症。 好啦， 其實氣鬱咧，頭先我哋講就係鬱住，鬱住就係代表身體嗰個氣咧就唔暢達。咁呢一種咧，就其實好多人都會有機會嘅，因為喺我哋嘅生活裏邊總會有我哋嘅忙碌啦， 係啊， 情緒啦， 唔順意啦， 係啦，即係會有嘅。咁亦都當然啦，即係喺我哋中醫學都會講到會唔會有先天因素咧？譬如話先天嘅因素可能係父系母系，佢哋父母佢身體個性格都係容易會比較多嘢諗啲。咁佢陀個 B 嘅時候咧，佢都好多嘢諗。咁佢將呢個問題咧，就可能會唔會遺傳咗？ 真係有影響， 呢個都會有啲。 即係媽咪一定要開心先好， 冇錯啦。 即係話陀 B 嘅時候， 咁你迎接新生命啦，應該係用一個好積極、好開朗嘅感覺。 同意。 咁當然啦，總係會有好多未來嘅考慮因素嘅。咁但係都係應該用一個愉快心情啦。咁但係好多時候咧，就情緒壓力而導致到產生氣鬱嘅原因咧，呢個係最常見嘅一個問題。咁所以咧，最多人開始嘅時候咧，佢可能佢工作唔順境啊、家庭啊或者其他元素咧，就令到佢產生咗有呢一種嘅不安。咁佢開始嘅時候就呼吸不暢，成日咧就好似要唞大氣。咁喺呢一種咧，就喺現代醫學咧就屬於叫做神經官能症。即係佢 check 唔出有乜嘢事嘅，佢全部去西醫度做過曬任何嘅檢查化驗，完全都冇事。 總之就係調氣唔順啦。 總之佢就唔舒適。咁若然你再唔去處理，西醫又揾唔到咩原因，但你又覺得不適咧，咁佢又開始考慮你需唔需要去轉介精神科啊？食一啲抗抑鬱藥啊，等等。 取材，如果你咁講法，即是話我哋呢個氣鬱嘅成因嘅話，可以有先天同埋後天嘅。 冇錯。 可能嘅就係話父母佢哋個性格啦，同埋嘅就係自己好可能嘅就係個性格，又或者嘅就係嗰時候面對嗰啲嘢，會令到自己擔心而開始嘅。 冇錯啦。咁但係即係人人都會有機會有情緒啦。 係啊，會啊。 冇錯，但係就要睇下啦，點樣去釋放 咧？係 啦，點樣揾方法去調和咧？如果唔係，就真係我哋成日以前歌都有唱叫鬱到病。 系啊， 张学友啊嘛， 系啦， 系啊。 好啦，嗱，咁如果你话真系屈到病嘅话，系点样先至为之系有病咧？ 嗱，如果你觉得个人咧总系有种呼吸不畅、两胁不息，夜晚又瞓觉瞓得唔好，成日都好似啲气咧有种谷住，令到个身体咧就嗱，你记住一样感觉叫胀，嗱头都胀埋。两胁乳房胀，小腹胀，个胃气胀，全部都有个胀字，这个就即是那个气聚住不散。咁呢种令到个人咧持续全日都有一种不安不适嘅，就已经是属于一种病。 算唔算谷气嗰啲啊？所谓 谷到一肚气啦， 谷气 到肚气 啦，冇错 啦，咁就要泄咗肚气。 冇错啦，就要疏泄咗。咁中医角度咧，其实同呢个气郁最主要相关嘅内脏咧。就是个肝，因为中医角度个肝冇错啦，肝郁，我哋成日都咁个肝， 咁就要疏肝， 疏肝解郁。 嗰个人就成日谂住疏肝啦， 冇错啦。所以你话去，即系点解有啲人用唔同嘅方法去疏肝？哦，佢去唱歌系一个方法，佢去 shopping 都系一个方法。总言之，佢系要有啲疏泄嘅感觉，佢条气就顺。 即系嗰样嘢会令到佢开心嘅， 冇错。 咁就为之系疏肝嘅方法啦。 或者佢去食餐大嘅，佢又觉得咁样开心咗嘅，或者佢去个厕所去得好舒畅嘅，佢条气咧都会顺咗嘅。 系咪真噶？ 系有帮助， 我相信啦。 系啊，即系如果你真系觉得自己肝郁嘅时候，你就不如去做一啲嘢令到自己开心下。 冇错， 系啦，咁样就系一个好好嘅方法。 最唔好嘅咧就坐喺屋企就 系 困住自己， 乱咁谂嘢， 一定要喐要喐，系啦，喐系好紧要嘅。嗱，因为嗱，好似有阵时食得饱得滞，都会胀住噶。 系啊，要行啊。 系啦，一行完咧，条气就顺，顺翻咧嗰度嗰个人啲血行得好。因为啲气就系滞住，令到个血循环唔好，啲血氧到个脑就唔够好，咁个人咧就更加觉得有一种咧，好似即系更加攰啊，更加唔开心啊，更加有一种唉，成日都要唞大气呢一种嘅现象。咁当然啦，好多人都会用好多手段嘅，譬如话佢咧就用啲花茶，又系一个常用手段啦。我点啲香薰去闻下。嗱，你谂，你试想下，如果你而家行入去花墟，好多靓花嘅，咁你闻到嗰阵气味好香，你就索多几索嘅。 系啊，索啊！ 你一索多几下嘅时候，你嘅气机咧就会旺，咁条气就会顺。 诶， 但是你又想想，如果你现在走入去个公厕的， 那你就会闭气， 闭气 了，你条气就会不顺。 哎，啱喎、啊，所以就闻翻一啲好香嘅香味，即系个香，喷、香水得唔得？ 有帮助， 欸、 自己喜欢嘅香水， 好、哎、得意、啊。 所以你个香味就会刺激我哋个鼻窍，个鼻窍就会刺激佢吸，佢、一吸嘅时候个横膈肌就会向下拱，咁拱拱上拱落嘅时候咧，就带动我哋内脏嗰个功能运行， 好似个泵咁样啊， 冇错啦。所以我哋屈住唔喐嘅时候，唞气都唔顺，跟住气血就唔行。但是如果我哋透过用呼吸嘅方法调顺个气机，咁个血就流畅，咁你嗰啲症状咧，其实就好迎刃而解嘅，因为你睇医生就算去开药俾你食，都系因为剂药帮你将条气顺啫。但系如果你计得到数谂得通嘅，你就可以透过呼吸，透过香味，透过一啲运动去令到自己嗰度气顺。咁你个症状就好快，连医生都唔使睇就会好到。 诶、欸，咁如果取 Sir 气郁嘅病人嚟揾你嘅话，咪好好咯，唔该喷啲香水咯， 通常 就可以 攞扎花俾佢。 其实通常我哋就会倾偈啦，即系倾多两句、 哦，因为嗰啲又屈住。 冇错啦，佢总系有啲原因。嗱、我哋有阵时即系听好多病人佢嚟到佢去唔舒服，但佢唔舒服嘅原因就系佢生活好多压力，但有啲压力嘅嘢咧佢冇办法。释怀，嗱，因为我屋企人有个细路佢癌症，用咗好多医疗方法，佢都好辛苦去搵好多钱去帮佢睇医生，咁但系都系解决唔到嘅话，佢个心就好唔舒服。咁、但系当然我哋即系喺睇症嘅过程都系要同佢倾偈，咁佢讲咗出嚟嘅时候，咁我哋都俾啲方向，唔紧要，咁咪继续搵方法咯。西医系一个手段，中医系一个手段，最紧要我哋积极面对嘛。咁总系会过得到个关嘅。咁即系话有阵时系要用呢啲方法。 除咗同佢倾偈之外嘅话，有冇一啲譬如可能系汤水啊，又或者系啲茶饮可以介绍？ 整杯嘢饮 啊。 通常咧，我哋就会用一啲有疏肝解郁嘅，例如我哋最常用嘅系金针。金针就系疏肝解郁嘅。 金针云耳嗰啲。 系啦，金针云耳清鸡嗰啲金针可以落啲茯神啊、百合。就去煲下粟米豬展，要甜嘅。 哇！ 煲湯飲啊！ 要煲湯㗎，係啊。咁如果呢個湯水其實好簡單，因為有咗金針，我哋就叫做忘憂草。 哇！ 係啦，咁佢就可以放鬆心神嘅。咁啊，亦都可以咧令到佢有疏肝活血。咁所以啲血氣咧就會調和得好啲咯。落啲茯神同埋百合咧，就令到個人好似瞓覺嘅質素咧 安神啲 提升。係啦，加上個味道又唔難飲嘅。咁如果我哋平時嘅人可能有你自己有。壓力產生咗，其實你都唔知嘅。咁你都飲下呢啲湯咧，你就會覺得個人好瞓啲。咁個人調氣咧就會順啲嘅。 即係唔係呢個體質，其實有時都可以。 其實咩人都係體質，係因為長期身體失調而變成。咁、如果我哋當得閒飲下呢啲湯水，個體質嘅狀態穩定，咁就唔希望。佢有氣鬱呢個現象發生， 係啊，因為我發覺嘅就好可能喺香港真係會比較緊張啲。 係啊， 頭先你所講嘅呢啲咁樣嘅表現，我覺得好多人或多或少都應該會有。 譬如好似我哋仲嗱湯水啊，可以按摩啊，其實呢個好簡單嘅。嗱、我哋好多人聽過有個太陽穴， 係啊， 就喺我哋個眼睛嘅後方同耳仔之間嘅。咁呢個太陽穴一對左右都有嘅。咁、如果我哋當閉目養神，用個中指個指腹按住個太陽，少少力度。然之後就順住嗰個粒位咧去作一個打圈嘅油按，咁、你唔好快啦，你一定係要俾個節律去柔和嘅一秒一下，一分鐘做五六十下嘅，咁、你要持續保持個人有個心情放鬆，再結合呼吸。咁嘅情況下咧，你個人就會 relax 咗落嚟嘅。呢一個亦都係比較簡單嘅，大家都聽過太陽穴嘅一個穴位啦。一個咧就係叫印堂穴。印堂穴咧就喺兩個眼眉嘅眉頭連線嘅中間嘅位置，即係我哋成日都去睇相。你會唔會印堂發黑啊？會唔會有啲乜嘢啊唔開心嘅事？ 即係嘉燕姐嗰粒墨對下， 對落 係啦，對落。好啦，咁點解成日都話啲人即係以前啲上司就話印堂發黑，係咪有啲唔開心嘅事？ 污糟嘢跟你啊！ 其實佢就係揦口揦面，嗰、那個額頭 皺眉， 啲血唔行，咁咪聚住個血唔順啦，咁咪顏色咪變暗沉咯。 黑黑咁嚇， 所以我哋就喺翻嗰個位嗰度咧，將佢拆翻開，打翻圈，鬆翻開佢。咁當然啦，如果我哋就咁按摩咧，可能又未必。 去到最大功效。頭先講過，如果我哋結合少少有香味嘅油，譬如話好多人而家會用啲香薰油，不論你玫瑰花又好，薰衣草又好，咩茉莉又好， 令你放鬆嘅，你中意 嘅，係啦，你感覺聞落去好舒服嘅。咁就已經係一個方法啦。有啲人屋企咧就中意點一下啲檀香啊， 冇錯。 咁佢覺得咧恬靜個心神，個人咧就可以配合住舒暢咯。 嗯， 所以呼吸嘅鍛鍊去對於氣鬱嘅病人嘅現象咧，效果就最理想嘅。 哦， 所以好多 清楚曬 打功夫啊、練功啊，咁佢都話成日都要調適呼吸，要吸氣又氣聚丹田，點樣將個氣嘅氣機呼吸運行深呼吸？嗱，淺式呼吸唔得嘅，一定係要深呼吸，即係我哋能夠將我哋身體外邊嘅清氣吸入嚟。有咁深就吸咁深，好啦，吸咗入嚟之后停一停，跟住有咁多嘢呼咧就呼翻出去，将嘅清气进入身体，浊气就排出嚟，去交换嗰个空气，咁个身体条气机咧就会顺，啲血脉就会通。 多谢晒徐 Sir， 今日咧就住气温同我哋讲咗一个汤啦，同埋咧就同我哋讲下嘅就系话喺呼吸啊，又或者系 按摩， 喷多啲香水啊，按下摩咁样就可以令到大家舒服。 清楚晒， 好，约定大家下个礼拜再见，唔该晒徐 Sir， 唔该，拜拜。 自闭雾是我悲观度，日日起身搵嘢做，为人暴躁，成日卖老，懒 rock and roll， 所以愿踏出呢小半步，讲一句 hello hello， 改写命途。为自私写低句号，讲一句沙瓦迪卡 ，Konnichiwa， you know， 去到边都招呼周到，我哋灵魂奉献俾电脑，电脑食电脑，所以让我今晚出街好冇。寻求快乐要几多？蛇虫垃圾成日用我，珍惜唱歌。不过你班乌龟打不死我，讲一句 hello hello， just let it flow， 尽力天天都进步，只一句 come on。心会换到 ，Hello， 每朝早必须听到，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今天我做到 ，All right， 拍拍手掌，眼有死哦，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迷走转迷路 ，All right。拍拍手掌跟我 Do Re Mi Fa Sol， 继续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今晚要做到 Hey oh， Everybody let it go， 继续 Ra Ra Ra Ra La La La La， 迷走转迷路 OK， 日日讲声 Hello， 快乐自然 定为红星。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分，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识咪将我最 感谢大家，我就算我几红，我都唔会离开呢个节目，好唔好？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翻到中午十二点钟，咁听完中医哥哥啦，咁啊33度气温，相对湿度65%啊，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十二点钟我哋有新闻财经同埋交通消息，翻翻嚟就会有客家婆来了，千祈唔好行开啦。 影响无疑每年都更加明显。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马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440公里，即是北纬19.4度、东经117.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增强。过去几个钟，马鞍稳定感靠近珠江口一带。天文台会在今日中午12点至下午2点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和马鞍相关的外围雨带会在今日稍后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入夜之后，本港风势将会迅速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在晚上6点至9点之间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今晚有大浪至巨浪，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按照現時預測路徑，馬鞍會在明早最接近香港，並可能在本港西南偏南大約200公里範圍內掠過，對本港構成相當威脅。受風暴潮影響同時值天文漲潮，低洼地區明早有機會出現淹浸或者海水倒灌。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同酷热，渐转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晚上风势增强，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吹烈风，间中有狂风大骤雨，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同埋有涌浪。听朝沿岸同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水浸，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46点，跌256点，总成交金额546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1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83点，跌2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09.4，跌3.4；快手69.85，跌5.25；美团165.1，跌3.6；比亚迪股份259.8，跌13.2；盈富基金19.78，跌2.6；阿里巴巴86.4，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66.96跌9毫，安踏体育95.9升3.9，中国平安43.75升8毫，京东集团222元升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9.262，瑞士法郎8.125，澳元5.414，加元6.043，新西兰元4.853，欧元7.8032。每百日元兑港元5.73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51。日经平均指数报28319点，跌133点。港金报1633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4.67美元，卖出174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坪石村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咁快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排到去坪石村。

听 到超来打风啦， 超来 打 风 啦，系啦，即系就嚟打风啦，睇自己可以笑闪啲下。 马鞍点讲啊？老师， 马鞍， 马鞍， 系啦，马鞍，系啦，龙二就喊到马少强，系咩？ 咁啊，黐胶纸点讲啊？ 黐胶纸啊，呢个我唔识教，因为我惊会讲错。 其实咧，大家开心心上堂咪好咯。 又点啊？ 而家好唔开心，而家好唔开心，咁我问啲打风嘅措施啫嘛， 咪咯， 系啊， 今日好开心啊， 系咯， 又要讲，又要缩翻，又缩翻啲， 咁我哋我系杰希嘛，系咪啊？我每次出狼牙摊我都好杰希啊，杰得埋要吃啊，激到我呕血啊， 要吃啊，要，啊我中意要吃， 要吃啦，杰得埋要吃， 要 吃，好啦，今日我哋要讲嘅呢啲嘢咧，就同啲呕血啊、打风系无关嘅。 哎呀， 但 系 想问下咧，嗱，咁啊，其实咧，人咧总会有时有啲嘢咧，你好想知嘅， 系 嘛？咁所以咧，你就会真系揾下嗰啲咁嘅师傅啊， 哦，师傅， 系啦，想知嘅系冇错 ，search engine， 但系你唔可以咧问 Google 嘅就系究竟听日我 运程点 啊？上网可以求签啊， 系啊，我知啊，你帮我求过啦，黄大师嘛， 系咩？ 仲有签啊， 每日每日通胜啊，好多嘢， 嗰 啲玩。算啦， 系啊， 嗱咁啊，其实想问下两个咧，又就阿妹嘢，有冇去看个相啊？有冇睇相啊？ 看相我又冇， 我都冇。 紫微斗数嗰啲有， 紫微又有， 系啊，有冇睇过啲咩十二生肖？ 人就冇，即系我自己帮自己睇就冇，帮间屋有就有，即系有时会揾啲师傅，系啊，即系睇下呢间屋诶应唔应该要摆啲咩，摆啲咩啊，或者向呢度嗰啲又帮人就冇 啦。 顺顺地啦，有你啲。叫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你讲乜嘢话啊？而家你客家话翻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师傅，我讲咗乜嘢？ 你行出去，你态度真系唔要。 点解佢成日针对 好多 成日针对我都冇讲。 超级国际企业针对你哦，所以我咪要叫行出去咯。我呢度唔系行出去，呢度再行出去，系开咗道门先叫行出去，系啦。好。出去數十聲之後，行翻行開入嚟，豈有此理真係啊！ 今日係咁係咁射， 冇大冇細 射落我度啊！ 係啊，我知啊，佢係咁喺度睇緊個手機啊，睇下幾時打風。 佢好想 自殺咪翻入嚟。 佢歸心似箭啊！ 係啊， 烏龜個 龜 喎， 龜啊嘛， 係啊，歸心似箭啊！ 我明嘅，你爬得慢係咪啊？需要啲時間。唔係， 我驚佢 咁㗎。 爬到翻屋企個風走咗啦，已經。 暫時啦，一號爬到翻嚟，三號都應該翻到屋企啦，係嘛？ 落風平浪靜啊！佢爬到翻屋企已經。 宁可信其有，灵系欺凌个灵， 系咩？系啊，你系凌迟个灵啊！你再做好啦，咁我就即系阿大佬啦，即系小张张啦吓，佢咧就冇嘅，睇个风水。 诶， 坤人逢树子嚣妖谋后啲啊！ 其实咧睇嗰啲咧，如果大家咧唔谂住做咧。就唔好睇啦，我自己個人嘅感覺。 拆咗間屋佢再 睇。 我舉個例啦，嗱有啲床咧係 set 死噶嘛， 係啊， 即係直揼埋入牆噶嘛。係 啊。 咁但係如果同你講，係阿小張張，你張床咁樣向咧，你屎梗啦，你啲牆咧要佢反翻轉頭。 啊。 咁你點咧？你拆定唔拆咧？即係有好多好，你明唔明啊？即係啲大工程嘅嘢咧。 你用個人嚟去就佢咯。 係啊。 係啊，譬如可能咧，你 枕頭倒轉咯。 係啦，枕頭倒轉咯，五碟啊。 我試過啦。於是有一排，我咪瞓個頭。晾上个窗台度咯， 系啊，系要咁噶啦， 结果咪好辛苦咯，嗰几个月， 又系你话宁可信其有 嘅，咁你想改善乜嘢啊？ 我讲噶嘛， 唔系你想改善咩嘢？ 冇噶，其实一般睇下间屋啫嘛，冇针对啲乜嘢噶。 其实咧，而家啲风水师傅咧，好多都真系会明白，明知你改唔到啦，佢会教你一啲小方法， 例如咧 去改变，例如咪 挂 啲 嘢 啊，挂 啲 嘢， 真 系啊， 摆啲水晶啊， 系啊， 摆 几粒 石 仔啊， 嗰啲咁咯， 系啊。你信唔信嘅？ 摆咗可能感觉就好啲咯，系啊，嗱，不过唔系读人迷信啊，即系个人嘅睇法唔同，纯粹自己睇法啫。 冇错，感觉良好咯， 良好， 阿 东仪 嘅， 我有信啦。 当然啦，热讲 有冇睇相啊？ 咁多嘢讲嚟，而家到你啦。 看相冇，系啊，看相就冇， 乜嘢都冇，即系除咗睇相、睇屋啊，乜嘢都 有。 你冇可能冇嘅，你咁八卦。 同埋你以前做生意咧，佢讲粗口啊。佢个口罩下面我睇到有个粗口型，三个字， 系 啊， 哇，一次过讲三个字都好犀利， 你 一时间发三个音， 系啊， 你试下，你服唔服啊？ 我睇到个口罩下面有三个字， 你睇到我个口罩里边啦。 你呢啲有得打噶啦，法庭，你点睇到我个口罩？ 到哎，除非你戴咗嗰啲透明口罩， 冇错啦，系啊， 戴口罩就得。 你打唔赢喺度？ 唔系啊，你个风咁喐三下啊嘛， 好嘢啊！ 系我就睇个风水啦，有嘅，每年即系年头又去， 即系帮屋企定帮公司定系帮 定系攀拱石啊？ 攀拱石上次咪系咯，收埋啲嘢喺底嗰度，冇用嘅。 啊，系啊，系啊，系。 而装嘢都冻事咩？我系 俾人连根拔起啊！ 唔系佢嗰系咪你摆错阵啊？ 我唔知啊。 俾人嚟炒， 同埋你个你个师傅摆 只马喺度啊，连只马都俾啲同事拉走咗啊！你都冇喺度噶， 摆错阵啦！ 我都觉得你系。 喂，唔系，仲有一样可能性。嗱，即系呢个咧，可能你摆错咧，有啲人摆更强嘅蛇翻嚟。 系啊， 你明唔明啊？风水对风水啊嘛。啊，呢个场面人摆只咁样嘅人，我搵嚿即系个将军咁样张住你添。 咩咯？嗯， 杀你片甲不留。 你摆只马喺度，佢摆个马会喺度。 唔 会啊！ 唉，算啦， 住你啊， 驱防仪啦。 哦，即系你摆风水嗰次就系俾人炒嗰次啊。 系啊。 哎呀，太杰尼斯。 仲有咪三个女仔咯？ 三个女仔乜嘢啊？边单啊？ 我公司有三个女仔啊。 好难驾驭三个女仔， 三个女仔一个 系你记唔记得佢讲过？ 记得。 甚至三个女仔联手炒咗个老嘢啊嘛。 哦， 我嗰真系一铺清袋啊！真系， 嗰三个女士可能仲听紧嘅，仲喺度笑紧啊！ 傻仔， 有乜所谓啫？好啦，嗱，咁其实咧讲呢啲咁嘅嘢，当然啦，唔希望我导人迷信啦。 系啊， 但其实有时咧，我哋都莫过于唔知点解，嗬？你无端端你睇下杂志嘅话，有嗰啲咩十二生肖啊， 系啊，星座运程啊， 过年嘅话十二生肖，你一定睇嘅。 我甚至话俾你听啊，我而家呢个电话号码咧，系一位朋友咧教我噶 计数啊。 我之前唔系呢个电话号码噶嘛，系啊。我其实我都好少换电话号码，咁我又你嘅电话号码唔系几好喎，咁样嗱，佢嗰种好与唔好，唔系话有几多个八，几多个七，唔系嗰啲嘢，系真系好似你话啲计数 啊， 旺唔旺你 计出嚟， 生命零数系咪？ 系啊，类似啦， 生命零数， 生命零数啊，系啊，唔知系你个出生年月日加埋之后等于几多噶嘛？ 又开方又除四， 跟住又再加六， 所以呢啲 系除八， 系啦，先乘除又加减。 你问我有冇好啲咧？我永远唔会知道嘅，因为咧，我用继续用嗰电话号码，可能我而家发咗咧。或者我而家唔喺度咧，你永远唔知噶，因为你行咗呢条路啦嘛，唔 keep 唔多个电话号码啦。 我听讲有个友人系 keep 住两个噶， 系 啊，佢要 keep 住两个电话号码， 为咗运程， 为咗运程啊。 因为之前个电话可能好多朋友啊、老细都知啊。 冇错，冇错，咁佢就系啊，有时会咁样。 或者你飞咗落去你个新电话号码。 系啦，好啦，咁其实讲咁多嘅话咧，都系莫过于咧，希望可以听一听我哋今日啦吓，客家婆来了咧，教大家嘅呢一个就系星座小王子。 哇，时之座 星座王子， 水瓶座系咪嗰啲咁？ 冇错啦。好，你哋分别系属于乜嘢嘅星座噶？ 狮子座， 而系乜嘅？ 白羊。 白羊，哦， 白羊，嗯，唔紧要。 冇啊，冇白羊。 你唔系教晒咁多个？ 你系狮子啊嘛？ 狮子座， 我每次系教十个啫嘛。 哦，系。 系啊，我会筛选一啲嘅就系即系 冇运行嗰啲。 就 踢走咗， 知 道有乜所谓？ 其实你唔系白羊座，你系羚羊座嘅。 系， 你飞羊羚羊象噶嘛？ 人定胜天， 系啊！ 你再喺度嘈冤巴闭啊！听日头版报纸你想睇咩新闻？ 睇到你 A 八号风球。听日头版 你又试下，你又试下， 有啦你。 你几好笑喎？你讲啲嘢。 系啊，好啦，我哋一阵嚟啦，进入我哋嘅课题啦吓。 发烂渣嘅时候啲嘢都几好笑。 好，今日我哋就系星座小王子。今日第一个嘅就系检牛。 检金牛 咧？你 拣 乜嘢啊？ 金牛。 金牛座。 检牛。 系啦。听闻我就系金牛座嘅朋友咧，比较系即系硬颈啲嘅，倔强啲嘅，但系亦都因为咁样嘅性格，有好有唔好啦。即系佢要做一件事嘅话，佢一定要做到佢为止嘅。 赴汤蹈火 系啦，好检尿， 检尿 好啦。第二个嘅就系、是、啊，如果咧你个女朋友系呢一个星座，你就要小心啲啦。拖数嘅就系正嘅，啲样系靓。 射手 唔系，再估。 处女 唔系， 蛇 系就系两个字，冇射第二啲嘢啦。 有啊， 射手得一， 我唔射啦， 我未到射。 老师，你唔话佢 chain 卡嘅， 做咩 chain 卡啊？ 其实系我自答，我唔应该答佢呢个问题。 哎呀，我射咗射手， 未 我求下你教咗先啦。我想试 沙树， 沙树， 我沙树 系啦， 沙树 手咧就系树，树脚系啊，烧脚烧脚，我契跌系啦，咁样就系沙树。好，哎呀， 咁头先你话好靓女只个， 好靓女嘅就系天蝎，有好多天蝎座啲女仔都系比较靓嘅，但系你要小心啲啊，你唔好得罪佢啊，佢咪报仇噶？ 诶，系咩月份啊，老师？ 好似系十月啊，十一月啊，我唔记得啦。艇剧， 艇 系啦，呢个就系艇剧座，系啦。咁我哋讲咗三个啦，好快就吓。锦瑶、艇剧、沙树， 沙树， 好啦， 我最中意沙树。 好啦，你可以射脚嘅， 唔射手咪射脚咯， 或者你可以射 咁沙 射肚。 咁你射咩啊？想 射龙门， 好啊， 都好。下次我哋教足球嘅时候，我教你射龙门。 我喜欢手球，我喜欢顶头锤。 好，第三、第四个爽，嗯， 爽， 这个是什么啊？你估双鱼 哦， 系啦，鱼系唔啦，系咩？系啦，即系爽唔啦， 爽 系呢个比较难啲啊吓。 爽 金牛、天蝎、双鱼同射手，好啦，跟住另外一个嘅咧就系天秤座，试下讲。 艇田， 哎，非常好，完读完全全中。艇田， 田 系啦，艇田， 艇田， 好啦，下一个啦噃，呢一个咧就系话，听讲咧嗰啲性格咧就会比较系会即系知音啲嘅，同埋嘅就系会比较挑剔啲嘅，系啦，麻烦少少嘅，唔系，你唔好成日佢针对你， 我冇啊，我估咗喎。 反击！ 老师俾条橡筋我， 呢度一打一扎，系我俾你，我俾你，系 边条粗啲俾边条啊？ 好啦， 你试下， 你一齐嚟啊！ 你先讲下先。我想讲嘅呢一个咧就系处女座，处女座系 啊， 系啦， 处女。 诶，错，处呢个你系妇女，你讲错 系 妇女座 咩？ 处 女 处女。处女座，处女座系啊， 依 然女人系依然，系啊，处女座呢个好难噶，你中意但系好难读，你系咪处处女？ 好难读，真系好难读， 系咪好难啊？ 咁相处 女， 相处系咪相处啊？ 想处，好啦，咁啊嚟一嚟咯噃，下一个嘅话咧就我哋双子座啦，双子座啲人咧系比较聪明嘅。系啦，好伶俐嘅。好啦，双子， 爽字， 爽住， 住 系啦，爽住，得唔得？ 得， 系，唔好皱眉头。再下一个就系你啦，你系咩啊？ 狮子， 狮子试下，搞咗个子字噶啦，子字， 住啊， 系啦，住，鼠住，呢个就系鼠住啦。双子就系爽住， 系要 激人，狮子就系鼠住， 鼠住。 你仲唔发射？ 射手好啦， 射手好啦， 我已经放下，我放下同刀落地成。 下一个射手我哋讲咗啦，仲有剩翻两个嘅就系水瓶， 水 瓶系 水瓶， 水瓶， 水瓶 系啦，小心啲，唔好讲个水皮，水皮就系 水 瓶。咁如果你水瓶就系 水 瓶，水 瓶 座， 水瓶座。 好啦，最后尾一个咧就系牧羊座，试下。 牧羊 系啦，牧羊座有冇？ 牧 羊识 唔 识？牧羊， 牧羊 系啦，牧羊座，牧羊座， 羊 得唔得？哇！今日大家都皱晒眉头啊吓！嚟咯，我哋嚟就重复一次：第一金牛， 钳 牛； 第二天蝎， 天蝎； 第三双鱼， 双鱼。 咦？冇杀苏咩？ 系啊， 杀苏我去翻我自己呢一个 order 吓，爽爽 爽 爽 系啦。第四天平， 天平。 第五处女， 处女。 第六双子， 爽 子。狮子， 鼠子。 射手， 射手啊， 沙鼠。水平， 水平。 最后牧羊， 牧羊。 翻嚟踢踢擦 肩。 世界放弃，球场公园中找你，结果 似走进雪地，你的身影我总记起。爸爸，你可对我生气？我会什么都听你，我想凡事都可请教你，跌倒仍被你壮健地抱起。是真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是真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都已不吸引。 好啦，嚟到我哋嘅铁机拆音啦。 系啦，咁嘅铁机拆音咧都系善初时候王座啦，吓咁我要讲 星座小王子。 冇错，咁全部都系讲星座嘅，我哋即刻嚟咯噃，试下你个啷啷。 啷 雷公。 雷公，有人教你啦，叫雷公。 系啊，雷公。 哦，你冇人咁唔记得咗你嘅名啊？好啦，第一题，以前香港人五百蚊纸，我哋叫 雷公。 五、四、三， 检尿， 检尿系啱嘅。帮手赶羊嘅人，我哋叫 雷公。 雷公。五、四， 牧羊啊， 系啦，系啦，讲。 牧羊啊！ 牧羊人，牧羊人啊！ 牧羊啊！羊羊啊！有个啊！ 买错，第三个就系乜嘢？系万兽之王雷公。 属猪。 属猪，形容人心肠唔好。 雷公。 雷公。 舔 脚。舔脚，舔脚。好啦，一啲冇一啲某种嘅经验嘅雷公。冇经验女孩子，你话你好中意嘅。 中意。 中意系啦。终审法院上嘅正义律阿当， 挺田， 好嘢！北区咧系一个唔同河嘅雷公，唔同河嘅支流嘅话系叫做乜嘢河啊？ 爽， 爽唔系啱嘅。Beyond 曾经 唱过 雷公， 爽住， 爽住，系啊，冇错，淘气双子星。嗱，咁啊，上身 日 雷公， 射杀数， 仲有咧？ 甜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会喺中午12:00至下午2:00改发3号强风信号，并会考虑喺晚上6:00至9:0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强烈热带风暴马鞍稳定咁靠近珠江口一带，同马鞍相关嘅外围雨带会喺今日稍后为本港带嚟狂风骤雨同雷暴，入夜后本港风势会迅速增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马鞍听朝最接近香港，并可能在本港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范围内掠过，对本港构成相当威胁。中国香港游泳总会会长黄敏超话，寻日收到当局通知，所有大型活动人数上限500人，当中包括参加者和工作人员。换言之，如果10月举办维港泳，扣除工作人员，參加者可能只有300至400人。黃敏超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曾經向當局提出建議，將原本2000個參加者分4組人在不同時段出發，以減少人群聚集，但被拒絕，他感到失望，但仍然希望約見相關部門再商討。黃敏超又說，去年維港泳有1500人參加，最終順利舉行。按去年規定，泳手要做足防感染措施，包括賽前48個鐘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和打齊針。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耿爽呼籲有關當事方保持最大克制，將烏克蘭扎波羅熱核電站意外風險降到最低。耿爽在安理會審議烏克蘭核設施安全問題的時候說，扎波羅熱核電站近日仍然在遭受炮擊，令人擔憂，任何一次意外事件都可能導致嚴重的核事故， 對烏克蘭和周邊國家的生態環境和公共健康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中方再次呼籲有關當事方保持最大克制，嚴格遵守相關國際法規定，認真落實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提出的七項支柱原則，避免採取危及核安全和安保的行動，將意外風險降到最低。美國政府表示，下個月8至9日將會在洛杉磯就印太經濟合作計劃舉行首次部長級實體會議，由商務部長雷蒙多和貿易代表戴奇共同主持。印太經濟框架其餘13個成員國，包括澳洲、印度、日本和南韓的代表出席。美國商務部表示，會議將會就框架的四大範疇，貿易、供應鏈、清潔能源和基礎設施進行討論，亦都會談及稅收和反貪腐規則。美國總統拜登今年5月宣布成立印太經濟框架，目的是抗衡中國經濟的影響力。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說，印太經濟框架是為推進美國地緣戰略服務，脅迫地區國家的工具。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马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440公里，即是北纬 19.4 度、东经 117.1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增强。过去几个钟，马鞍稳定地靠近珠江口一带。天文台會在今日中午12點至下午2點之間改發3號強風信號，同馬鞍相關的外圍雨帶會在今日稍後為本港帶來狂風驟雨和雷暴，入夜之後本港風勢將會迅速增強。天文台會考慮在晚上6點至9點之間改發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今晚有大浪至巨浪，海面有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並停止所有水上活動。按照現時預測路徑，馬鞍會在明早最接近香港，並可能在本港西南偏南大約200公里範圍內掠過，對本港構成相當威脅。受風暴潮影響，同時值天文漲潮，低洼地區明早有機會出現淹浸或者海水倒掘。本港地區下晝同今晚天氣預測，初時大致天晴同酷熱，漸轉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同雷暴，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晚上風勢增強，海有湧浪。展望聽日初時吹烈風，間中有狂風大驟雨，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同埋有湧浪。聽朝沿岸同低洼地區可能出現水浸，星期五仍然有幾陣驟雨。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43点，跌260点，总成交金额55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1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83点，跌2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9.6，跌3.2；快手69.9，跌5.2；美团164.9，跌3.8；比亚迪股份259.6，跌13.4；盈富基金19.76，跌2.8；阿里巴巴86.3，跌2.1。安踏體育95.85升3.85，恒生中國企業66.94跌9.2，中國平安43.7升7.5，京東集團222.6升2.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36.73，瑞士法郎0.966，加元1.298，人民幣6.863，英鎊對美元1.181，歐元對美元0.995。澳元兑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28,327点，跌124点。港金报16,33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5.88美元，卖出1,746.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Kevin 啊，我真系好中意你啊！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啊？ 想做我男朋友，要睇你醒唔醒目喎。我是 Kelvina 钟欣晴，想知道阿一和波胜追不追到我，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妹。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我是方力申，什么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客栈加翻系片段人间嘅龙门客栈第二集。风萧萧兮易水寒。上一回龙门客栈讲到各路英雄千方百计咁帮大师兄止血，最后等咗嗰位英雄成晚，大家除咗听到嗰位英雄啊，同埋大嗌杀啦杀啦杀啦杀啦之外，再见唔到佢嘅出现。最后等到三更时分，终于。决定咁做， 问世间 始终你好。 系师妹呀、啊，你问下嗰个哨牙婆婆，即系嗰个咧，边间房好？俾两间房我哋啊！ 两间 系呀。哎呀，师妹，我哋两个而家受咗重伤，咁梗系分房瞓好啲啦。 唔得，师兄， 唔得， 你系为我受伤嘅，我今晚一定要好好咁服侍埋照顾你噶。 师妹，你唔好咁傻啦，你点识得照顾我先得噶？ 我识，我可以帮你煮饭、洗衫嘅。 咁我哋叫外卖翻嚟，咁咪得咯，使乜你煮啫？ 你啱啊，咁我可以倒水俾你饮。 咁如果我倒泻水落地咧、 啊，我即刻帮你抹地。 咁如果我倒泻水落我嗰条腰度咧， 师兄最多 最多咩啊？师妹， 最多咪帮你用热毛巾抹身，再用冰毛巾过冷 咧。咁刺激，你辣亲我嗰条腰喎，师妹， 冰火两重天。 你唔怕男女授受不亲咩？ 师兄，你为我受伤，何必仲拘泥于男女之间嘅事咧？ 咁、不如咁啦。 点咧？ 我倒水落我嗰个头度咧。 咁我唔会帮你抹噶噃。 头就唔抹，点解啊？ 傻子兄，我会顺便帮你洗一下个头，好臭啊！ 洗我个头， 洗 真噶， 冇错。 咁跟住咧， 跟住帮你剪啦，跟住帮你吹，重梳下个头。总之洗剪吹梳一条龙全套做晒，好唔好啊？ 洗剪吹梳后面冇嘢噶啦，唔系应该有七个字定八个字嘅咩？ 咁多？ 系啊，哎，不如算啦，唔好讲啦，我哋即刻开一间房先，好唔好？ 且慢， 咩事？且慢啊，师妹， 你流鼻血啦，你咩事啊，大师兄？ 系、哦，爸爸声鼻屎都飞埋出嚟， 系啊， 有冇其他唔妥啊？ 哎呀，两眼发白，仲有系嘴唇发黑添，师兄你咩事？你唔好吓我啊， 师妹。你揸实咪捉实我， 揸边度？ 望实我， 手 你望实我得唔得？ 得，师兄，你吐血啦！你咁样唔系办法嘅，等我帮你揾个大夫嚟睇下。人嚟，人嚟啊！ 师妹，师妹，师妹， 做乜嘢？ 我受重伤嘅事，你唔可以泄露出去噶。 哦， 如果唔系江湖上面四大门派粥粉面饭就会揾我哋麻烦，到时空洞派就真系空多吉少。你灭门之祸啊！ 咁点算啊，师兄？你咁样讲，我心肝仔卜卜跳。咁样，嗱，师傅嘅仇又未报，我嘅心好乱啊！ 系我，你个心好肿胀喎，而家睇落去。 系啊，系咁。 唔使惊，你伏上我度，我谂到办法嘅。 师兄，到咗今日危骨关，唔系 危骨关头系咩嚟？ 危急关头 得我。 点解你仲可以有嗰啲咁淫邪嘅思想？ 我有讲淫邪嘢咩？ 系我，系都要揾一份舒适干净嗰啲房先至好冧啦。我对你好失望。 哎呀，你打我？ 头先嗰巴，我代师傅打你。 哎呀， 呢一巴系代师母扯你一巴嘅。 你打我，师母生前咁冧我，大声闹都唔舍得，你代佢打？咁大力 冧你咧，你唔准熟，亦都唔准备啊！好，你一把、哎、我系代师傅打嘅， 边个师傅啊？定师叔啊？ 捻脚嗰个， 代捻脚个师傅刮我。 要心中有几多重仇恨，又却是谁所纵？情仇两不分，爱中偏有恨，恩怨同重，忘情弃爱，世上有真英雄。常人只许让爱恨缠心中，难忘你恩心，我偏偏有恨。 咁仲有冇啊？捻脚嗰个你都要代佢打，睇风水个师傅你使唔使帮佢刮啊？ 加加埋埋嘅话，我谂刮到听朝都未必刮到啊！岂有此理！ 哎呀，系 代你个娘亲打醒你嘅、 哎。我几个阿妈、啊，你咪刮好耐。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弊啦弊啦弊啦！ 三阿婆， 系三阿婆婆。 喂呀，唔好假字啦， 出 事啦，生脚。好似有好多神秘人上紧山啊！ 神秘人， 系咩人嚟紧啊？哨牙婆婆， 学佢讲嘢啦！ 你啲时候哨牙嚟啊？嗰啲三山五岳嘅人嚟噶，你仲哨牙？嗰啲援兵啊，杀紧上嚟啊！ 点算啊？襄阳啲老百姓又生活喺水深火热之中。 小兄弟，我见你都算系一个正人君子。仲系空洞派嘅未来掌门人， 乖噶， 我嚟帮你。 哇，多谢你啊，哨牙婆婆。如果你真系帮到我咧，等于救晒全个武林。哨牙婆，你俾我拜一拜你，三拜。 我未死，唔好拜我哋。 唔好拜。 身受重伤啊你，等我医好你先再讲。 你点医呢？ 姑娘，你帮我抬佢出去，趁而家烈日当空，等佢多啲吸收啲阳气。我再帮佢运功，打通晒佢任督二脉，再喂佢食啲天山雪莲。 婆婆婆婆，你啲口水好多，你唔好再讲咁多啦。不如我哋一齐抬师兄出去啦。 哎呀，我只手。 突然间好痛。 吓！ 我谂我冇能力帮你抬佢出去啦。 哦， 你自己嚟，我喺出边等你啊。 唔需啊，你婆婆你就咁行 算啦算啦，师妹，佢头先话咩啊？打通我啊？系唔系粗口嚟噶？打通我系嘛？ 唔好咁邪， 求人不如求己，打通我，你扶我出去。 好， 哎，唔好我自己行出去啦。 唔好，我拉你， 拉我边处啊？ 借力起身，边度都好啦。嗱，准备啦吓 ，one two， 我真系冇，哎，我真系冇力，真系起唔到，真系起唔到。 师兄，你再用啲力水啦。 我全身都冇晒力啦。 咁我拉你出去啦。 你点拉呀？ 我拉你对脚啦，嚟啦，我哋动身啦，快啲，我请你嚟啦。 好痛啊！哎呀，停啊！你做乜要反住我嚟拉啊？而家我。刮住块面和姜咁，块面痛啊，损晒啦！ 你唔好咁啦，呢、這个时候你仲谂住自己个样 子、哎？ 师兄，我对你真系彻底失望，好 disappointed 啦！你冇好人做噶、 哎。师妹，你咁咪反翻俾我上向上嚟拉得唔得啊？ 咁不如你继续面向下， 仲系咁样，讲你都唔听。 行啦，磨姜磨咗下就冇嘢噶啦。嗱，一、二、三， 可唔可以俾多条功夫裤我着住先啊？定一定啊！ 行啦，出去啦。 家下午时时候都唔早啦，等我即刻帮你运功。阿师妹， 系 你帮佢除晒啲衫佢。 咁我使唔使帮佢除晒啲衫啊？ 而家冇声，你而家边个运功至得噶？系啊，快啲啦！嗰啲人啊，去到山上一半啦，仲有差唔多一个时辰，杀到上嚟啦！ 你睇下我只手啊！ 你睇住呢位小兄弟啊，佢只手被你拖到乱 晒，系啊，乱晒啦！ 婆婆唔理得咁多噶啦，请你快啲帮佢运功啦！ 唉，好啦，啊！弊啦！ 又做咩啊？ 又点啊？ 系啦， 我太耐冇运功，突然间唔记得咗点运喎。 吓！你玩嘢啊？你而家突然间话唔记得，拖落我块面烂晒出嚟，又话打通我。 唔知点解你一拖出嚟就行累啦，仲落雨添，睇嚟要打风啊！不如姑娘， 我知今晚刮白好嘛， 系咯， 晚安啊嘛。 咁嗱嗱声拖翻小兄弟入去先啊， 又拖， 唔好俾佢搭亲啊。 系，一阵阿林病就会麻烦噶啦。师兄你忍住痛啊吓， 唔好再拖， 用翻头先个蒲丝顺， 冇啦冇啦。哎呀，好痛噶、 啊！男人大丈夫，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你忍啊！ 真唔得！ 咦贵。点解你拖极佢都好似唔喐咁样嘅？ 系啊， 好似有啲嘢棘下， 系啊， 托过去先。 唔得， 有位断啦，支棍断啦。 唔紧要，有嚿石，我帮你踢开。 哎呀，喂，阿婆婆，嗰粒唔系石嚟噶，系我噶，嗰个系石春，唔系石， 系春啊， 系啊，唔系石，系石春，你冇乱踢 嘛？ 哎呀，好痛啊！ 个石春一踢，啲雨就停咗啦，出太阳啦，我哋都系唔可以入去啦， 系 出嚟啦， 好，即刻掟个靓花枝， 我要唔做师兄啦。 婆婆点啊？你记唔记得点样运功啊？ 十不相瞒，我真系有啲老毛，所以唔系好记得。 老毛 系 你 唔好意思， 同我讲， 我好努力咁样去回想， 无端端会有老毛， 我系未试过帮人疗伤。嗰次其实系我打咗个黑刺，我个师兄系都话我中咗剧毒。要帮我除晒啲衫，等佢帮我逼晒啲毒出嚟咁话。 咁，使咪点啊？ 后尾咪就系佢口吐白沫，两眼一翻，然后两脚一伸，咁就去咗揾师傅啦。 咁依家你哋又系咪要除晒啲衫啊？ 咁梗系啦，救人要紧啊！就算有老毛，要我除晒啲衫，甚至除埋个鞋、假发、假牙都除埋，我都在所不辞。 好。 一啲都唔会介意噶， 婆婆你乜都可以做，你千祈唔好除衫，我惊我发癫啊！ 而家日头咁晒，你无谓咁做啊！你吓亲周围啲邻里啊！吓、啊，冇人帮你逼啲毒出嚟噶，婆婆你唔好啊！ 我都 agree 你咁讲，咁点算好呢？ 哎呀，唔紧要，我仲有个独门秘方，就系拔罐。 今次唔使搞啲石春啦，系嘛？咁你拔啦。 好，嚟，你，但系米字 又米住， 又点啊，婆婆？ 我发现。我乜罐都冇啊！ 拔罐冇罐，咁有冇碟仔啊、豉油碟嗰啲啊？ 哎呀，呢期你哋食咁多饭，我得翻两只豉油碟咋、 哎？婆婆唔使担心，我喺你嗰个客栈嗰度都挞咗两只豉油碟，攞埋出嚟啦， 加埋够使啦， 够 嚟啦，准备拔罐。嚟我睇， 系啊，哎呀， 哎呀，阿佛啊，两儿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哎呀，如来神掌，万佛朝宗，犀利啊！ 小兄弟，你见点啊？ 你攞翻开两只碟先，仲吸住咗我只碟， 吸住你边度啊？我帮你拎。 你睇唔到吸边度嘅咩？ 呢、這个咁嘅 size 应该都系嗰度啦。 我而家成身松晒啊！吓， 冇理由啊！我都不过摆咗只豉油碟上嚟，未拔罐，你就咁有反应嘅、 啊？吓，搞咁耐你仲未拔嘅咩？咁你头先做咩啊？ 我都不过系。摆只碟上嚟，你就更大反应，我都觉得好奇怪。 系啊，你一摆上， 你做咩嗌到鬼杀咁嘈？ 因为好爽咯、啊，觉得。 我谂 好似输咗口气咁，成条筋咧，筋脉唔系筋，成条筋咧通晒，真系打通咗我啦。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你头先咧，以为爸爸帮你拔罐啦，你就大嗌啦，一嗌条气就顺晒啦。 系，等我摸下你啲筋骨。 喂，你摸去边啊？筋骨系边噶？周围摸嘅。 膊头真系松晒、阔晒，有承担嘅男人啊！ 系。 再摸下你个胸先。 个身材几好。 哇，真噶，巨肺。 巨肺 嚟系。 你摸我个胸，知我个肺巨唔巨 了？系。咁上下位置啦， 咁啊，婆婆，我对手咧 够晒粗啊，好冇有力，不如试下沙实对拳头睇下。 沙实个拳头 系啊，揸啦、啊，人哋叫你揸。 揸边个个拳头啊？ 你自己拳头、 啊。揸我自己个拳头，得唔得啊？嗱，咁啊， 哎呀，果然沙煲咁大个拳头、啊。 沙煲咁大， 等我再摸落啲睇下吓，咦？摸啊摸下，依处边度嚟嘅啦？我深入咗个苦穴啊！ 边处个苦穴啦、啊？你摸紧边度啊？ 我都唔清楚。 吓， 不如师妹你帮下佢哋。 好啊，我都想啊。 哎呀，都系唔好。 吓，点啊？ 呢啲粗重嘢我都系觉得我要自己。 你搞错啊！你又改变主意点啊？咁冇 乜意思啊！你两个讲嚟讲去， 点解搵嚟搵去都搵唔到嘅？ 点会啊？婆婆咁大个人。咁硬嘅嘢你都摸唔到， 真系揾唔到喎、啊！姑娘，你嚟帮下手好啊！真系， 你讲咁耐揾咩先得噶？婆婆， 我要揾支针， 支针， 哎呀，揾到啦！条针喺你呢度、啊，小兄弟，你唔好喐，我惊吉亲你啊！ 婆婆，你果然好厉害，咁细支针你都揾到， 呢支就系动到长你嘅定海神针，有咗呢支针。我就可以帮小兄弟针灸，咁佢嘅功力就好快可以恢复过嚟、 啊。婆婆，十八小门，其实我平时太懒散，又冇练功，又贪生怕死，又贱格，我根本冇功力。我只不过系一条废柴，我唔值得你为我噶。 唔紧要噶，其实我一眼就睇得出你系一条废柴。 其实正确嚟讲，佢系废柴中嘅废柴，知啱？ 你突然出翻嚟， 我依家先知你系一条废柴中嘅废柴，等我攞你救命！哎呀！ 到底师兄会唔会有事呢？ 佢同师妹又可唔可以长相厮守呢？ 其实我都唔知道，欲知后事如何，请收听《龙门客栈》第二季第一集。 自由分晓，请啊！ 天边作草 蓝四方 沙漠苍茫那泪雪上扑面射雕人方才外奔驰笑道此生何千年 应知爱意似血流水 经百劫也在心间，因而两难断。经百劫也在心间，因而两难断。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因而两难断。